一名民众掌掴。马克龙在当地星期二探访东南部北龙省一条村庄，为地方选举造势。他和民众握手期间，有人伸手越过围栏掌掴马克龙，随行保镖迅速介入，将涉事者拉跌在地，同时拉走马克龙。事发片段在社交媒体流传，片中有人大叫反对马克龙的口号，两人涉嫌同事件有关被捕。报道说他们都是28岁，是当地居民，警方正在调查他们的动机。马克龙事后继续访问行程，他说没有担心安全，强调会继续工作。总理卡斯泰批评事件是侮辱民主，强调政治永远不能够涉及暴力，其他政界人士亦都纷纷谴责事件。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2点，升21点，总成交金额27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8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7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3.5，升2.5；中国飞鹤19.24，跌1.36。比亚迪股份197.7，跌3.9；美团296.8，跌2毫；小米集团28.1，跌2.5；阿里巴巴210元，跌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9，瑞士法郎8.658，澳元6.009，加元6.411，新西兰元5.59，欧元9.453。每百日元兑港元7.09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4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86点，系跌76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22美元，卖出1,892.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荃湾德士古道啦，近住荃青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重复多次，荃湾嘅德士古道近住荃青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环宇海湾对出嗰段嘅德士古道啦，去翻美孚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黄大仙中心。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车多。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沥源村一段都是慢车，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返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车，车龙就在白石角。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即係總之真係好唔抵，一個人咧，如果 係 啊，如果咁樣淋濕咗咧，冇人信啊！哎呀，你無端端做咩搞成咁咧嚇？ 咁、我哋幫你做證啦嚇、原來真係會咁樣嘅。 係啊，幫你做證啦嗱。咁但係呢幾日咧，我開始覺得咧有啲麻木啦。即係譬如咧，如果你每一日咧都有著數俾你咧、你會唔會都開始有啲哇夠啦 迷失啊？ 係啦、其實 究竟參加邊啲好啊？ 係啊，唔使獎咁多啦，唔係仲要係獎到個地步咧，你會唔會都開始覺得有啲唔好意思啊？譬如今日又送。又系有嗰啲叫做咧，谷针优惠啦， 送大礼啊， 送大礼啦，即系我讲都冇琴日咁兴奋啊，我讲出嚟都冇琴日咁兴奋， 因为又有啊，又有 好似琴日话加码嗰啲系现金嚟嘅， 系啊，现金，但系之前都试过有楼啦，咁而家阿李嘉诚咧， 但现金你可以买唔同嘅楼 啊，唔系，但系琴日个现金冇咁多钱啊， 但系都系同一个发展商， 系咯，咁今日咧就系阿成哥嚟嘅，李嘉诚嘅， 琴日讲咗啦，今日报纸出啦， 系啦，咁啊佢今日出招嗰、那个大家见到啦，就系2000万抽奖啦、头奖咧就有好正嘅 500万，系 长江集团礼券， 有几多个话、 有四个咯。是咪啊？四五二千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啊好啊好啊，有四个。 系啊，但系个问题系咧，佢送出有2000万长江集团嘅礼券， 佢嘅佢嘅涉猎范围都好阔噶。你谂下，你嘅生活如果冇咗呢一个。大機構嘅話，你係有好多嘢都 啊，都係啊， 未必即係咁方便。 唔係我明白啊，但係嗱，佢話咧，你 當中我就攞300万做首期，200万去消費啊。 唔係，但我從來冇諗過咧，可以喎、 啊，可以、啊， 就係咁咯。 我但我冇諗過咧，你買樓嘅時候咧，係攞 coupon 噶嘛， 係啱啱啊。 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好型咧，就係話哇，內地啲同胞咧一攪現金嚟俾錢就贏啦， 山場啊，唔係啊，錢場、啊， 錢場你嘛。咁如果咧而家用阿成哥呢、這、一個。禮券嘅話咧，係咪我哋去到售樓處嘅時候就 俾幾沓佢啲 coupon？ 係啦，即係啲婆仔上身，等等先啦。嗱，我喺個密實袋度攞翻一串印花嘅先。 真係唔知佢幾多錢，個面額幾多，幾大嚟要做一張 十萬蚊一張都型啊，係咪先？你幾時攞到10万元一張嘅嗰啲叫做 coupon？ 唔係，如果去到10万元一張咧，係得嗰啲先有嘅啫。 咁如果係過100万一張，呢一啲咧會唔會係即係嗰啲咩籌款咁大張支票嗰啲？ 哦，咁啊就勁喎，唔係因為 結上電。 过往咧面值咁大嘅银码，你见过嗰啲系咩嚟嘅？ 咪就系嗰啲筹款活动 系咯，嗰啲咁样嘅咧，面额咁大嘅，唔系我哋呢度用的。 哦，你讲阴狮子啊？ 又唔好咁讲， 即系你系想咁讲啊嘛？ 咁咪咯， 要讲就讲啦。 或者可能津巴布韦钱咧， 哦， 佢嘢嘢都50万，跟住嚟买个菠萝包嘅啫嘛，系咪？ 但系筹款嗰啲支票都好犀利噶，成日都话咧咩机构咧就 系 捐款俾咩慈善机构咧就 嗰啲系假噶嘛，系嘛？ 真。 嗰张冇人攞到啊！道具嚟 嘅，咩道具咧？你俾张咁样咁细张支票，人哋点样放大啊？师兄， 我细个真系会以为系咪可以有咁大张支票 道具嚟嘅？ 系啊，嗱，咁因为佢话咧会放2000万长江集团礼券，你就可以喺佢旗下嘅品牌咧，包括购买佢哋嘅一手物业。呢、這个最吸引啦，咁然后其他咧就系譬如话百佳啊、屈臣氏啊、酒庄啊。 喂，唔系啊，头先嗰个读头奖得一个咋， 头奖500万 得一个，唔系有四个。 唔系啊，但系你其他嗰啲都有300万、100万、50万啊嘛。 系啊， 即系其实佢全部都系讲紧段百万计嘅礼券嚟噶 ，coupon 喎。 coupon 咧搞到好似， 我想问啊，作为阿师奶仔咧， 点啊？ 如果咧 coupon 呢个字， 唔系系啦，如果佢真系送500万 coupon 咧，但系每张面额咧，佢都系100万。佢都系100蚊咗咧，系啦。 有冇得拣啊？有冇1500同埋100？ 系啦，点玩法？因为通常啲 coupon 咧就多 蚊张、20蚊， 嗰啲叫做咩？多除少补噶嘛，唔会找俾你噶嘛。 又系， 系啊。所以其实最灵活嘅 coupon 面额咧，我哋请阿师奶达人。是越大越好啊，定系 越细越好、啊？ 唔系，梗唔系啦。哇，咁你真系走去买楼，咁点搞啊？ 唔系，但系如果细咧， 佢难啫嘛，又唔系我。 唔系，你要问清楚阿师奶，因为点解咧？嗱 ，coupon 面额有大有细啦。一个就系方唔方便你去买嘢啦，因为头先讲明佢唔找噶嘛。但系你唔好以为越细越好、啊，因为佢话啦。每次只用几多张优惠券？ 哇！ 你就捉咗捉虫啦，到时真系 唔系咁老土啊嘛！ 我觉得佢送得出应该就唔会咁多 限制。你问下钱遇过啲礼券嘅， 我呢个完全明白。 束缚有几大？ 唔系最大束缚就系咧，譬如你当咁样吓，举个例啊，你买满1000蚊就送100蚊 coupon。 系啦系啦系啦， 100蚊 coupon 唔好意思，要喺今个月内里面用。 同埋唔准就咁用。 系啦，你一定要可能消费500蚊，你先可以用嗰100蚊。 嗱，因为嗱呢个。要问下钱啦， coupon 同現金券又唔同噶嘛？ 現金如果佢係送現金券咧，咁就有時限嘅，時限會耐啲嘅。 但你可以就咁當 cash 抵 啊 嘛，因為譬如佢百佳咧，佢成日都有嗰啲禮券咧。你真係話你買105蚊嘢咧，你好有型咁樣，哇！攞咗100蚊嘅禮券，我補5蚊，搞掂。 啱啊。 好啦，但如果咧佢係禮券咧，即係我哋以小人之心去度咧，通常都係話咧你買滿500蚊啦，就可以用50蚊啦。 係啦， 仲要每次限用2張。哇！你死真系， 我试过咧，去啲金行咧，佢送500蚊 coupon， 哇正啦！点知佢话你买满3000蚊啦，先可以用500啊？ 系啊，嗱，咁但系佢而家咧详情系未有嘅，因为佢话抽奖活动嘅参加方法啦，同埋详情咧，稍后就会公布。咁但我估佢应该唔会咁咩啩？ 我谂啊，佢都要认真地 警告佢啦， 睇下民意。 作为一个消费者咧，即系我唔系话系唔系一个打唔打疫苗嘅人啊，先講啊，作為一消費者，如果咧你間公司咧，哇諗住咧，即係送啲咁嘅優惠出嚟，然之後咧，喺嗰個背後咧，原來有咁多限制條款嘅時候咧，咁啊真係咧把鬼啊！ 唔係，你會覺得咧佢計得太盡啦。佢點解唔索性就送層樓？嗱，因為佢同送樓唔同喎。 即係話佢冇心送嘢咯，根本。 係啊。你作為未打針嘅。没关你事噶吧？ 系咩呢个？你又觉得唔吸引啊？我唔系，我又觉得佢嗰500万咧可以买一手楼咧，即系叫做可以啦。咁我唔买一手楼，我可能我本身有钱嘅，我已经有几层楼揸手啦。举个例啊，即系其实有几层楼揸手应该唔参加。 我就谂住落去嗰人指导，净系买佢啲牙膏啊， 仲有 风扎， 有 外卖 多一间铺啊。 我哋咁话， 买起嗰间铺啊！ 同埋咧，我觉得以我条命咧，我好难相信咧，我可以攞到500蚊礼。我相信我攞50000蚊就 OK 啦，真系吓。 50000蚊攞唔到攞50000啊？ 喂，咁啊，真系如果你咁讲法咧，越讲咧，真系越觉得咧，好似好多唔着数咁样。 佢未讲啫， 佢未讲啊，即系我哋话过往 有 一啲咁嘅， 好多啲阴招啊， 系啦， 唔好叫阴招。以往啊，好多咩优惠受条款约束， 咁啊系咯。因为呢啲事实上系我哋日常生活咧都经常会 遇到 啊嘛，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星期三我们的咧都会讲下呢啲啊， 冇错啦， 讲下呢啲优惠啊，咁啊，先此声明啦，各大咧不论系啊边一个嘅集团啊或者系嗰啲机构都好啦，你系谂住咧帮手咧去即系呼吁大家去鼓励大家打针嗰啲咧，话送呢样送嗰啲咧， 如 果咧喺嗰啲条款度咧要宽松 啲。 宽松啲，真系有心帮呢一个嘅香港啊，有心咧系即系鼓励市民嘅，就先好做啦。你唔好咧即系细又小恩小惠啊，然之后背后有好多啲限制咁咧，即系只能令到你自己个商誉唔好噶咋。 唔使惊，唔使惊，因为咧我哋市民咧习惯咗嘅，即系我哋当呢啲叫做咩咧，就派糖，派优惠，系啦。以前财政预算案都系个派唔到钱都叫佢派糖。 我想话咧，马会可唔可以咧每人俾3张呢个六合彩俾我哋？ 做咩 啊？奖 券，即系 开咗未 嘅先？佢哋派嘅啫。我可以咁啊！ 你宁愿要嗰啲系嘛？有些蠢到要耍泪眼睫毛，全心感觉为你营造，你又知不知道？我看似没有困扰，但却已不苦恼。哦哦，希望你为我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过一秒，都觉得很美好。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躺躺在你胸膛。虽然我的身高有你娇小，抱着我感觉就吃吃醋，特别穿得很少，拥着我把不给人看到，我在偷偷笑。你的气味在荡漾，这种感觉很美妙，就算只过一秒，都觉得很美好。最爱躺躺躺在你身旁，最爱躺躺 爱谈谈谈在你身旁。 有堂兄妹啊，我最爱堂啊吓！嗱，我头先预告咧，晏啲我们的咧，我哋会讲下咧，即系咁多年以嚟啊，你曾经喺香港呢个城市咧，你曾经得到过一啲咩嘅所谓着数啊？即系我们的着数，可能系一啲大型嘅政府推出嘅一啲抽奖项目啊，又或者可能系有啲商界咧，曾经咧为咗吸引可能促销咧，有冇一啲传承所谓嗰啲咩登记啊、控洞啊，系啦，即系甚至乎可能个别咧咩送车啊、送楼啊，喺我哋过去咁多年历史里边咧，如果你都有记忆嘅话咧，我哋晏啲就同你回顾下呢一段咧我们的着数历史噶啦 吓。仲有就系、是、可以欢迎大家，如果过往仲有嗰张相咧，又喺度咧，都欢迎 po 张相啊！ 即系佢攞奖嗰啲啊，即系仲有一份礼物啊！ 你会影低噶 嗰份礼物啊，嗰啲 会影低噶 咩？我会噶。 如果有啊好啦，但系如果唔系你中奖嘅话咧，唔重要吓，因为咧反而系想咧回忆翻你嘅记忆系点咧，可以喺我哋嘅面书嗰度咧留言分享，仲记唔记得有啊？边次啊？送啲乜嘢啊？ 系啦，好特别嘅咁样，我哋晏啲我们的我会同大家倾下啦。咁咧嗱，讲开打针优惠嗰啲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呢轮咧，你有冇觉得打开报纸咧，你见到打针打疫苗呢啲咧，系真系成个气氛都唔同咗，即系由以往咧可能 唔惊啊，而家系咪啊？ 系啦，嗱，你有冇发现以往咧可能你 冇咗新闻啊嘛？ 你嗰啲新闻咧全部都系譬如头版讲打针，可能就话哦有几多个打咗啦，有几多个可能有啲咩事啦，有几多个入咗医院啦，有几多个点点点啦，可能 翻医院啦， 可能都系系啦，同呢啲有关嘅 正面嘅 系啦。咁但系呢一轮咧，如果你打开同疫苗有关嘅新闻咧，全部都系话喂呢度送气飞，嗰个送保险，今日送楼，听日送金咧，成个你讲个观感咧唔同咗，气氛咧好似即系良好咗。 几时新闻就为之叫新闻咧？就报啲新嘢啊！ 哦，咁佢而家有新嘅優惠咪新聞？ 即係當你有一啲新嘅方向、新嘅話題嘅時候咧，就鋪天蓋地嘅啦。咁睇下你幾時又有一單咧，唔知啲咩又再新穎啲嘅，咁咪又一窩蜂咪走去報嗰樣咯。 係啊， 其實咁多年嚟，大家睇慣呢一個媒體嘅報導，嗰啲走向都明嗰個原因係咩啦。 哦，明。所以其實而家咧，你就會發覺咧，嗰個環境係唔同啊。即係你覺得咧，谷嗰啲優惠咧，原來最大嘅好處咧，佢唔係真係直接令到你話我為咗買樓我去打針， 係 啦，佢好似係喺個氣氛上面咧， 即係歡樂啲係咪啊？ 係啦， 即係原來我打針咧係真係有人係鼓勵我獎賞我嘅喎，咁 唔係即係話打針咧得到嘅嗰個聯想啦，或者嗰個環境咧，全部都唔係以前啦， 係 啦，全部都係一諗起就話喂打針啊送呢樣送嗰樣，然後你開始聽到身邊啲人又話其實都唔使驚啊，又唔使再考慮咁多咧，咁啊 咪跟住咧又講下咧喂跟因為每一日或者係假日咧都會睇，哎呀咦 又有。 多人打針喎，打第一針喎，咁跟住已經完成咗第二針，佢有幾多人喎？咁樣 咁佢呢度都有講咧，佢話開始咧就有嗰、那個叫做咧一啲注射疫苗嘅中心咧就有啊，有啲開始爆滿啦。譬如佢話咧未來咧呢、這個銅鑼灣中央圖書館咧未來一個禮拜咧佢係打科興嘅，都爆滿啦。咁原來咧仲有政府咧原來有外展隊嘅， 係啊， 係啦，專門就幫一啲即 係 係啊職員咧可能係啲企業啊嗰啲就去打針啦。 係啊，因為即係你唔使特登走去嗰啲又去預約啊成啊 嘛。係啊，咁佢話佢哋琴日咧就替超過370個職員。嗯 就打咗伏必泰，创下单日一间企业最多人打针嘅纪录啦。即系呢啲， 咁呢啲咪就系话嗰啲咩七成啊，七成员工有嘅有一次 全部都想，系啊，全部都想攞奖金啫。咁我就发觉咧，我打针嗰阵时同而家嘅气氛真系争好远啊。 系啊， 即系当佢打话打嘅时候，跟住就哇，你唔系嘛，你打 还好、啊，因为而家嗰啲所谓嘅优惠啊，或者系奖赏啊嗰啲咧，都包括埋已经打咗针嘅人啊嘛。 系啊，唔系我意思系嗰个 排除咗之前早打。 当然啦，当然啦。 唔系啊，但系即系侧边嘅人讲嘅 心路历程咧。譬如我记得我系差唔多四月嗰阵时打咧，我记得我一讲出嚟咧，无论系呢度啲同事啦，定我身边啲朋友 咧，都会为你。 倒抽一口凉气啦，系啦，跟住 咁样同你讲啦， 系啦，跟住又话你做咩咁冲动啊，又会笑你啊，因为佢终于嗌停咗一次啊嘛，我打 Beyond Tech 嘅时候，俾人笑咗一次啦， 系 啦，咁同而家我谂真系争好远咯，而家咧你同人讲话你会打针咧，可能你身边嘅人反应就话，其实我都谂紧噶啦，咁样， 系啊，喂，点啊，桂花田？ 吓、 啊！ 我就嚟知噶啦， 我约咗 知噶啦， 我 系 咪？哇！你咪下月尾先复诊咩？ 你睇下你睇下， 咁我已知道复诊后可以打啦嘛。 有车有楼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原则上赞成进一步对外来人士做抗体检测，卫生防护中心正系研究检测地点同方法。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话：验抗体可以减低现时检测过程出现假阴性同走漏出社区嘅风险，但系只能够作辅助性质，亦都有局限。难以单靠验抗体做到滴水不漏，强调仍然需要做好各项感染控制措施。梁志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很多来自高发病地区的人士可能都曾经受到感染，可以预期日后经抗体检测会发现不少阳性个案，当局应该研究如何处理。他又说，疫苗接种越来越普遍，难以分辨有关人士是受到感染抑或源自疫苗接种，需要详细检视抗体分布。香港医务化验所总会主席李慧珍在同一个节目说，以督手指的方式检验抗体较容易令人接受，但是试剂盒质量难有绝对保证，准确度会有所牺牲。建议当局如果决定以督手指方式为抵港者验抗体，要选择敏感度较高的试剂。香港明天更好基金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启忠表示，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为香港迎来最好机遇，认为香港要做好人心回归同埋点样整合爱国爱港力量呢两项工程。他又说，希望香港所有学校教学都以普通话为主，下一代能够发中国梦，并且以普通话作梦。陈启忠在一个线上研讨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不能够再以自己为本位看问题，不能够再自我中心感觉良好，因为机遇在国家，香港人要学习以国家作考虑问题的本位。他又说，即使广东话好像其他方言一样值得保留，但是为香港的经济前途，香港人更需要学好普通话。出席同一活动的上海市政协主席董云甫说，沪港两地的合作空间广阔，两地要优势互补。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表示，启德体育园工程整体进度理想，已完成与建筑有关的主要设计和所有打桩工程，正是进行地库及上盖工程，以及屋宇设备和资讯科技的详细设计工作。根据资料，工程应该不会延迟，可以在2023年下半年完工。如果合约方有延迟，每日罚款430万元， 认为合约方有大有因，依时完成工程。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会议通过保留民政事务局康体科一个负责体育员职衔为项目总监的政府建筑师编外职位，至到2023年年底。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说，体育员工程完成的时候，中九龙干线地盘工作亦都预计已经完成，相信不会对园区的运作造成障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32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413.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585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1点，跌4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2.5，升1.5；中国飞鹤19.02，跌1.58。小米集团28元，跌3.5；比亚迪股份199.5，跌2.1；美团295.8，跌1.4；中国海洋石油8.95系升1.9；中国铁塔1.09升2仙；阿里巴巴208.8，跌1.4；盈富基金29.08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45，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1，人民幣6.398，英磅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68点，跌95点。港金現價報17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5美元，卖出18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两宗嘅交通意外，都喺荃湾德士古道噶。咁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接近海滨花园，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挤塞。重复多次啦，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咧排到海滨花园，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德士古道挤塞。咁咧较早前荃湾德士古道咧去美孚方向，近住龙德街咧，即系环宇海湾对出嗰段德士古道咧，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码头坝道噶。就系德士古道去美孚方向，近住龙德道，即系咧环宇海湾对出呢一单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咧都排到码头坝道。咁杨屋道嗰段咧就系有交通意外啦，呢一段就未清理嘅，车龙就去到海滨花园，咁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嘅交通噶，去屯门方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咧，都系非常多车，车龙排到去政府总部对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来回，以及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Let me see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019年 澳洲 山林大火， 数以亿计的野生动物葬身火海， 有幸能够死里逃生的亦都要面对漫长的康复旅程。 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之火海孤雏》 记录树熊、袋鼠和濒危的鹦鹉从获救、康复到最后放回野外的感人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嗱，我哋中国有句说话咧，就叫做老姚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唔系长白山嗰啲吓。嗱，你有冇发现呢两个说话咧，系唔可以调转嘅？你唔可以话老姚就知人力，日久就见马心嘅，系唔得嘅。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哋人系唔系行咁多路嘅啫嘛，系咪？咁啲马咧个心谂咩你又唔知啊？所以咧，我哋应该系正常吓，就老姚先知马力，睇下佢只脚骨力有几好噶嘛。哦。咁但係如果现实里面真係调转咗嘅话呢，路遥就真係会知你唔够力啊，可能会考验到你够唔够忠心。讲咩呀？咪就讲緊呢，如果有一日你间公司搬屋啊，真係搬屋搬厂搬写字楼，佢搬嘅地方呢远咗，究竟你仲会唔会一样保持对呢间公司嘅忠诚度呢？咁话说呢，喺网上面呢就有个朋友呢就话啦，我哋公司最近呢搬咗啊，由九龙湾呢一搬就搬咗去搬在上水，犀唔犀利啊？系由九龙湾一搬就搬在上水，咁你话系咪真系路遥啊？而路遥就知咩呢？就真系知人力啦，因为佢哋嘅人力部门人手资源马上喺搬迁前一个月出现动物大迁徙离职潮啊！成间公司嘅人手啊，由原本70个人啊，突然间好似咧搬屋清仓大减价咁样咧。走剩十个，哇，劲啊！七十人走剩十个人啊！咁究竟呢一个情况系点嘅咧？咁啊，佢话冇，因为咧佢哋公司就话由九龙湾搬到去上水啦。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人工冇任何调整。喂，咁梗系啦，人哋搬屋关你咩事啊？佢仲喺度津贴补翻俾你啊？系冇嘅。咁你应该谂啊，佢冇减你人工啊嘛，但系真系太远啦，所以佢话咧啲同事咧就走剩咗十个，咁然后咧引发嗰个讨论咧就系咪特登嘅咧？佢哋公司系咪谂住用呢招咧一次过咧就悭翻咧？因为嗰度有成几廿个人噶嘛，成百万嗰啲遣散费啊，同埋长期服务金，即系佢话喂用呢招 cut 人都几好、啊，有啲直情仲话咧又可以减省人手啦，又可以逼退啲员工啦咁样。嗱，我觉得咧呢度咧仲有啲地方咧未厘清嘅，就系咧譬如佢间公司嘅规模啊，譬如佢原本咧可能你话佢喺九龙湾啦，我当你可能即系话间写字楼啊，定系咩咧，可能成千尺嘅 office 嘅咁样，佢搬到上水咧。佢系咪規模啊，或者工作模式都不變咧？定系佢原本咧已經預咗咧，佢搬到上水咧，係搬到豆腐潤咁細嘅咧？即系佢系咪本身都預咗咧？你嘅人係會少咗嘅咧嚇？嗱，無論如何咧，真係好多人走咗啊！咁啊，亦都引嚟咧好多所謂咧新界牛咧，佢哋表示咧就一種幸災樂禍。即系都系讲笑嗰种幸灾乐祸啦，就话哎呀你都有今日咯，你知唔知我哋喺新界翻工啊？其实就系每朝都系经历呢一个咧提早搭车，佢话冇嘢噶， 上水去九龙湾其实都一个钟车程啫嘛，仲有巴士直达添。系，不过问题就系你原本间公司喺九龙湾，唔代表你个人住喺九龙湾噶嘛，可能你住嘅地方离九龙湾都有一段距离，再计埋去上水，究竟又要几耐咧？咁亦都引发大家咧好大嘅争议咧，就系话究竟过去啊，一啲叫做地狱式嘅翻工地点咧，有啲咩特色？除咗咧远之外咧吓。咁亦都有啲討論呢，就係話食飯嘅地方唔方便啦，又或者貴啦，又或者呢主要就係嗰個交通接駁呢就好困難呢咁樣。咁上水同九龍灣究竟遠同近你會點樣去衡量呢？你間公司呢又有冇試過呢都係咁樣呢，即係大遷徙呢？咁如果你睇網上面呢係有㗎，有啲呢就話啦佢係住何文田，見嗰份工係九龍灣。点知最后咧，公司个货仓喺屯门，所以佢系由何文田一转就转咗去屯门翻工。咁所以咧，奉劝各位朋友咧，你见工之前咧，我谂你都要问清楚，你间公司咧究竟最后嗰个地点系边度啊？做咩啊？都系咯，路遥知人力咯，搬得远你就走啊！你对公司就唔忠心啦。好啦，介绍你睇条片啦。嗱，呢条片真系啱晒啊！佢个名字就叫啱 channel 啊，啱 channel TV 咧。佢原来咧就有条片咧，就系话十个钟头四十公里。做咩啊？上水行路去柴湾吓，系佢话俾你听，其实唔系好远嘅咋，香港好细嘅咋。你由上水行路去柴湾，究竟几耐可以挑战到咧？佢哋嘅目标就系十个钟头，究竟行唔行到咧？而最癫丧嘅就系，原来佢哋咧喺三年前咧曾经挑战过咧由柴湾行去上水，究竟顺路同埋反方向行有咩唔同咧？嗱，你睇完呢条 channel 之后，话唔定下次你见工咧，你都可以同老细拍心口讲一声，老细唔紧要嘅，我住上水，我护照翻柴湾，打风我都翻，因为标示我咪行路咯。成真办系你表示忠心嘅时候啦，嗱，整条好桥，你快啲话俾大家听。无论公司搬到几远，你愿唔愿行路翻工？ 如果公司可以等到我行路翻到公司先开始工作嘅话，咁我又唔拘啊。 你而家住嘅地方，如果要行翻嚟广播道，你估行唔行到？ 系行到嘅。冇错，系行到嘅，有桥又有隧道，有等等啲公路咁样行到嘅。不过都系嗰句啦，等下啦吓。有啲嘢呢，唔知你又等唔等得切呢，就系、是、试下啲新嘅菜式或者系一啲新品种嘅食材。如果要你等下啦，好快呢就会有啦，就系、是、一啲新嘅素食嘅食材。唔知你有冇兴趣呢吓。寻日呢就系、是、呢个世界海洋日啦。原来呢亦都有本地嘅公司呢，佢哋呢趁住昨日这个日子呢，就向大家呢公布呢，话他们公司研发了呢全新的一些的素食的产品。那这个的产品呢，就是之前有植物肉啊，肉类的肉啊，那现在呢就有植物鱼啦。啊，植物鱼不是说条鱼呢即是生不生死不死那些植物鱼啊，而是呢它是并非真是鱼肉的，咁但是呢就有那种呢口感同埋那种的味道咁样啦。咁即是之前呢已经有出咗一啲嘅餐肉呢，就话是用咗呢个新猪肉嚟做啊咁样。而家呢有一个新嘅植物肉啦，就是植物鱼。好啦，咁啊推出呢一样嘅产品呢仲有好多款嘅，有鱼柳啦，有炸鱼柳啦，同埋有鱼堡嘅。咁啊预期呢嗰、那个售价呢就话会同急冻鱼柳呢差唔多嘅啫。咁啊部分嘅呢啲新嘅产品呢，咁就将会喺今个月嘅23号开始呢就会喺餐厅嗰度推出。预计呢去到8月啊 ,9 月嘅时候呢就开始呢会有零售啦。等唔等得切啦、啊。嗱，呢一个嘅产品嘅主事人咧，佢就话啦，海洋生态系统咧，因为过度捕鱼啦而受到破坏，咁加上咧有唔少外国名人咧食太多鱼啊，咁而中咗水银毒，咁啊，所以咧佢哋都着手咧研发一啲新嘅植物鱼啦，即系呢啲新嘅海鲜产品。咁佢哋嘅团队咧就花咗接近一年半嘅时间咧，研发出咧有6款新嘅海鲜系列嘅产品嘅。 咁呢位主事人咧都坦言话，难度咧就在于喺模仿鱼类嗰个口感啦，同埋个食法。因为咧又要应用翻喺中式嘅菜肴之上，所以咧好考功夫。咁依家咧终于整咗啲出嚟啦。听落啦，似乎咧就系呢一个生产商咧，佢哋喺研发过程咧都系为住呢个保育翻海洋生物啊，有呢一个嘅伟大嘅谂法咁。咁但系其实咧听落咧又会要思考一下啊。咁其实系咪真系出咗呢啲新嘅产品，咁嗰啲海洋生物咧就有救咧啊？都真系好大嘅疑问啊吓。唉，不过咁其实都系食嘢啫。咁起码喺食材呢一方面咧，简单而言，又多一啲选择俾喂食嘅你啦。咁如果你话喺未试到呢一啲嘅植物鱼呢啲新海鲜之前，系咪都可以谂下自己点样整一啲嘅素食方面嘅海鲜咧？咁样都可以嘅噃。嗱，譬如咧睇下呢一个 channel 啦。嚟自咧香港零一就有一条短片叫做咧咖喱素鱿鱼鱼蛋食谱嘅，咁喺呢一度咧佢就教咗大家咧点样可以咧整用乜嘢嚟到扮鱿鱼啊，同埋呢个鱼蛋啊咁样，咁其实原来都好简单嘅啫，因为咧素鱼蛋咧本身咧市面上有得卖啦，就算唔系话即系去买现成嘅咧，系可以用豆腐嚟到扮咧炸鱼蛋嘅。咁而呢一个嘅鱿鱼咧系点样扮嘅咧？原来佢系用一个杏鲍菇，系啦，杏鲍菇，就将佢咧嗰个好粗大个茎部咧，就将佢切片，切翻咧有咁上下嘅厚度，跟住咧就将中间咧嘅菇嘅嗰个中间肉嗰部分咧，就系氹氹圈咁样咧，就系戒咗佢出嚟，咁啊即系话咧得翻一个。外圈好似一个咧零字咁样，即系一个圆形，但系咧就中间嗰啲肉咧就冇咗嘅，得个边。咁、那个边咧就可以攞嚟咧系煮呢一个咖喱。咁整咗出嚟之后咧，个样就真系好似呢个鱿鱼咁嘅款喎，鱿鱼圈嗰个样啊吓。咁所以你话呢啲嘅素食主义系咪好得意咧？亦都系我哋唔需要喺有冇新嘅一啲嘅植物鱼出现嘅。同时咧，已经可以自己喺日常做到啦。咁所以话咧，其实要素食咧，真系好多方法嘅，唔使等啲新产品都得嘅。同埋我哋不嬲啊，都有好多方法代替啦。简单而言啊，碗仔翅咁多年啦，唔通我哋又真系攞啲鱼翅嚟到做咩？系咪？碗仔翅咪一样咁样食，又系咁好食。咁啊，所以咧，就住呢一方面咧，我彭仔都谂住要俾三个咧系植树手指公啦，仲有咧呢一个三个都系咧舐舐脷嘅 emoji 咧，就俾呢一条短片之余，亦都俾咧我哋向来喺香港咧，大家咁识得谂啊，用一啲唔同嘅食材嚟到系当为素食。哇，碗仔翅！咖喱素鱿鱼素鱼蛋是不是很正啊？桂花田 是啊，素晒那些街边零食都挺好。不知大家呢除了日常生活早午晚餐呢要吸收食物营养之外呢，有没有吃下其他维他命又或者那些保健产品呢？随着年纪呢开始大开始大的咁吸收能力呢就比可能会下降，又或者呢你不吃某些食物的，咁所以呢要用其他补充剂呢就来补充那个需要。咁之前呢我都唔係幾食呢啲產品嘅，直至有一次我媽咧買咗一樽保健產品，咁食咗十次八次，覺得反應唔係幾好，咁於是乎就話不如你食啊，食埋佢唔好嘥咗佢啊嘛，咁當然我亦都會睇清楚嗰啲成分係咪啱自己先啦，係咪？咁食完覺得冇乜唔好嘅反應，仲好似有少少改善喎，咁又繼續食一食，就半年之後咧。我开始发觉手脚冰冷嘅我咧，以前手脚冰冷嘅我咧，到冬天咧就似个小暖包。嗱，唔系我自己讲嘅，系因为阿华话，点解而家你唔使咧？我瞓喺张床咁样，跟住先到你瞓嘅，我先发现 自己身体好似有啲改善咗喎。保健产品咧就系啱我，唔等于啱你嘅。所以好多时啲听众，你食咗咩啊？咁我都其实真系唔方便介绍嘅，咁啊要自己探索下嘅吓。所以咧要问清楚你哋嘅家庭医生先得啊，知唔知啊？咁喺浙江咧有一个50几岁嘅男人，咁因为身体唔系几好啊，容易病啊，尤其是感冒啊。咁有啲亲戚咧就建议佢咧食维他命啦，维他命丸啊。咁佢又好咯食啦。咁由初初食一粒啊，觉得咧好似功效唔系几够，咁啊于是乎自己加剂量，加到一日食8粒，以为咧食得越多咧就可以补得越好咁样。结果一个星期之后，佢面黄、尿黄、食欲不振、冇力。即刻咧走去睇急症，经医生确诊咧就话佢啊肝衰竭啊，话佢食物性药物性啊药物性肝炎，同埋系呢个复合维他命所引致啊，哇！好彩经过治疗呢佢之后有好转嘅。咁医生话呢长期服用呢个维他命 CDE 呢係会引致其他健康问题嘅。你唔好以为哎呀食维他命咪好囉、,sorry, 唔係嘅。即係凡事都系啦唔可以过量同埋过多，物极会必反嘅。今日呢我分享呢就係江坤俊医师。咁题目呢就係呢失回。找回失去的维他命 D， 咁片中咧全部都系佢一个人口有讲噶啦，全部都系资讯嚟嘅，冇任何一个保健产品嘅推介嘅，但系有成300几个留言，咁大部分我见到啲留言都系赞好啦，同埋咧系啊，医师你讲得好，我个情况就系同你讲嘅一样啊，咁即系话医师讲嘅嘢，即系佢哋都认同嘅，咁所以我会俾5个太阳呢个 emoji 呢条片，因为吸收维他。睇明啲，好简单，你就去晒下太阳就得噶啦。 豪仔嚟咗啦， 迪斯，逼婚呢个任务等阿妈嚟帮你。啊，豪仔啊，几时注册啊？ 阿爸冇啊，我已经注册咗咯。 你注册咗点解我唔知噶？ 吓，迪斯，我证书都攞埋啦。 阿女，你有冇 check 清楚噶？ 阿爸冇啊，我哋开工之前咧系一定会 check 噶。 你做咗婚前检查都唔帮我 book 埋嘅？ 你讲乜嘢啊？我系讲调运工作嗰啲工作检查啫噃。哎呀，你哋两个听多啲，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跟足守则做调运，顺利安全又稳阵。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早晨啊 ，Chris Lai 啊！ 早晨 ，Chris Lai， 寿安琪。 早晨，肥妹仔，早晨，寿安琪，早晨，咁多位同学。 系、啊。早晨啊！我咧近日咧发现咗一啲嘢好得意噶，我冇见到有啲车咧，佢哋个车牌系得 AM 啊。 AM 跟住冇啦。 系 AM 同埋即系 政府车啊。 系啊系啊，系咪政府车？系净系得政府车系 A M 牌啊！ 咁我哋成日都 A M 车 A M 车，我哋自己咧， 我估 系啩？你知唔知边个政府部门系有 A M 车啊？ 唔系 ambulance。 唔系啊，唔系啊， 受伤车 ，no， 唔知啊，有冇 PM 车噶？ 冇，有 PM 牌噶，不过唔关事得嘛。 好啊， 即系点啊？ 咩政府部门系 AM 车牌啊？ 咩政府部门 ？A 字头嘅 AM 车牌啊？ 咁点知啫？咪估紧咯。 AM 字头 系咪 A 字头嘅车牌？ 就系特区政府嘅车。 特区政府嘅车。唔系啊，我哋香港电台咪 AM 车牌咯， 我咪话 咯。 啊， 仲有咧咩 咩部门啊？知唔知噶？ 唔知啊？ 唔知啊？ 真系唔知啊？ 警车咯、 啊？警车 AM 嘅咩？ 系啊。 系啊， 佢唔系 P 噶， 唔系 PM 噶， 系啊，佢应该 PM 啊， 我以为系啊嘛，报啲事啊嘛，系咯， 咁消防员就 F 啊， 系咯 F 字头咯， 啱啊，仲有邮局都系 AM 车牌噶， 哦， 系啊，所以你如果大家咧会见到 AM 车牌即系字母咧，咁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啦，啊邮局啦，同埋警察局咧都系 AM 车噶， 净系呢三个 嘅 啫， 三个部门， 我哋同邮局同警察局。 系咁 接近嘅、 啊 哦，我哋又有纪律啦，我哋亦都会将信息传递开去啦，咪两个部门个特色都有咯， 啱啦， 系啊，头先咧阿Chris 都人讲得啱啊，咁有边两个部门系得一个英文字母嘅车嗰、个车牌字母咧、 哦， 其中就系 F 啊消防局，另外就系、是、 仲有噶 救伤车， 救伤车嘅 A 啊， 个 A 字头噶， 系啊。得 A 咋、 哦？肥妹仔，你唔好再觉得咧，我哋唔识嗰个车牌咧咁愕然先啦。你每一次个反应都好似令到我哋觉得咧、 哎， 我哋唔知道佢个车牌， 我哋唔知道好， 我哋唔正常 咁 咩？ 我想问下啫，我想问咧，点解 A M 车牌个 A M 系乜嘢嘅字嘅缩写啊 ？Administration 系啊，好咧，咁三个字都识嘅。 咁 M 系代表咩 啊？缩写咯， 哦，即系呢个字嘅缩写就 A 同哦 AM 喺晒里边。 有啲人咧，我睇翻嗰啲资料话咧系 motor 咯， 即系咩？哦，即系咩 motorcycle 嗰个 motor？ 系啊系啊 ，administration motor 咯。咁啊，所以 A 同 M 嘅缩写喎。 哦，原来系咁啊，真系。 好嘢喎，你咁都揾到。 好咧，我下次我会讲埋啊，消防嗰啲。 有冇啲毛字头噶？ 毛字头好劲噶，好贵噶。 但是为香港的经济前途，香港人更需要学好普通话。民政事务局副局长陈积志说，启德体育园工程整体进度理想，已经完成和建筑有关的主要设计和所有打桩工程，正是进行地库和上盖工程，以及屋宇设备和资讯科技的详细设计工作。根据资料，工程应该不会延迟，可以在2023年下半年完工。如果合约方有延迟，每日罚款430万元，认为合约方有大有因，依时完成工程。立法会人事编制小组委员会会议通过保留民政事务局康体科一个负责体育员职衔为项目总监的政府建筑师编外职位，至到2023年年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骤雨，今朝本港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同时广东西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07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510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1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21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蚊，升4蚊；中国飞鹤18.94，跌1.66；小米集团28蚊，跌3.5；美团296.6，跌4毫；比亚迪股份200.2，跌1.4；中国海洋石油8.98，升2.2；中国铁塔1.08，升1仙；阿里巴巴208.8，跌1.4；盈富基金29.16，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92，瑞士法郎8.658，澳元6.008，加元6.411，新西兰元5.587，欧元9.455。每百日元对港元7.0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32。 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8点，跌95点。港金现价报17,53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5美元，卖出1,89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荃湾嘅德士古道去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站一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啦，都系荃湾路咧都系比较挤塞噶。青衣北桥去荃湾路，龙尾排到去海滨花园，荃湾路入翻屯门方向，转落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系影响到挤塞。咁再重复多次啦。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啦青衣北桥出荃湾方向，龙尾就喺海滨花园；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转翻落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较早前告示打到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马斯道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啦，同埋华润大厦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咧排翻去湾仔运动场。咁另外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就喺政府总部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咧又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已经拖走咗。咁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咧就系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山道；在九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今天你竟不能再。不要为我添愁哀，似夕阳在山如晖，像消失再可见未来。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已经修订的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和种族歧视条例下，工作场所使用者即使他们没有任何雇佣关系都会受到保障，免受性骚扰、残疾骚扰和种族骚扰。 我知道，即是既受尊贵员工、义工和实习人员等都受到保障。 如果遇到被骚扰的情况，可以向平机会查询， 查询电话2511-8211。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有人认为好多人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之后都会康复，咁点解仲要接种疫苗呢？ 感染新冠病毒病患者中，虽然80%有病征嘅患者病情轻微，但有10.5%患者病情会较为严重，而5%嘅患者更可能要进入深切治疗部或最终死亡。就算已经康复，我哋亦未完全了解患病后对身体可能产生嘅长远影响。此外，感染后亦可能将病毒传俾家人或者身边嘅人，令佢哋身体受损甚至死亡。所以为咗自己、家人、朋友同埋同事，我哋应该要接种疫苗，护己护人啊嘛。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风骚快活人有口难言第一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四隻花咯，打牌有番嗰啲啊，系个花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季啊嘛，系个季字。第二个字，春夏秋冬系四咩啊？ 又系呢条，今次仲唔系个季字？ 错啦，春夏秋冬系四隻花嘛，系个花字啊。 唔系啩？ 第三个字，春夏秋冬 仲嚟？ 就唔问啦。我今次问梅兰菊竹喺边度种嘅？ 喺泥度种，喺个泥字，桂花泥。 错啦，系田啊嘛。 吓、啊，你嗰块咩田啊？ 桂花田咯、啊，我就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嘅桂花田。 哦，你话嗰个中意打牌多过中意打工嘅桂花田咪得咯？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话喺翻到嚟，原来都差唔多十一点嘅十三分啊！ 系啊，在乎你嘛，系咪？ 系冇错，讲下天气啦，再。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咧，去到今日晏昼12:30噶。今日星期三11:30之后，我哋会有我们的 着数。 未得我们的着数咧，优惠咧大抽奖啦。 但系你知唔知个听众佢反而提我哋？ 咩啊？ 佢话不如你哋试下下一次咧讲一集咧把鬼优惠。即系唔系讲优惠，系讲打鬼优惠， 啊、 即系嗰啲激气嘢咧，系可能嗰啲买十送一啊，但系嗰张姐唔知道买几多钱先用到嗰啲啦。我哋揾一集试下。 我觉得唔需要，因为嗰个所谓把鬼定唔把鬼咧，喺今次已经一次过包 了。哦，系咩系咩？好啊， 其实 我哋啱啱要听下啦、 啊。 你喺当中啊，自己都分到啊，究竟边啲把鬼唔把鬼 咧？ 我惊咧，如果唔系咧，第时你分咗一个把鬼，你然之后下一次以为是咪即系唔落把鬼就代表嗰啲好正咧？你应该都觉得唔系嘅。 好啊，好啊， 欢迎大家，唔系欢迎大家可以喺我哋嘅网上留言啦。咁讲讲下咧，你过往咧参加啲咩大抽，真系抽到嘅，唔系假嘅。 唔使一定抽到啊！大佬啊，你一家抽都冇人打嚟噶啦，都唔知有冇人中。 我知，即系我咁讲。 你又话我知啊，真系岂有此理啊！ 可以同我哋分享，亦都可以讲下诶，坊间嗰啲叫做所谓着数嘅优惠啊，其实真系好与唔好嘅都有噶嘛，系咪？ 有 好多嘅，所以我哋唔会记得晒嘅。咁靠我哋嘅听众朋友咧，一齐回忆下你嘅记得嘅一啲事情。 好啦，好啦，好啦 ，OK。喂，嗱，我想话啦，我真系而家喺我哋直播室里面咧，只有可以问到曾志豪嘅啫。 有你 啊，系啊，喂，真系咧，净系 唔好净系问靓仔啦，你咁样好唔公平噶。我唔中意咁样，你睇唔到我工作能力，唉，真系好唔开心啊，台长啊，咁我能力人哋见唔到啊。 你啊， 就係見到我美貌咋？ 我又何嘗唔係感受到咧？ 哎呀，原來你都係啊！哎呀，因為佢真係見唔到你噶嘛。 你手做咩啊？你做咩手有啲高度咁樣距離啊？ 冇嘢啊！ 你咩意思啊？ 係咯， 可能高越低都可以睇到嘅。唔係啊，講緊都係講緊打針，唔好意思啊，都要講下，因為更擔心係講打針 嘅。好啊，好啊，好啊。 不過就唔係講香港，我就係想問下咧，嗱，你有去過打針啦嚇？咁啊，彭仔又話佢 book 咗啦嚇，不過未去啫，係。咁啊，打針嗰個程序。 系 咁啊，系需要你15分钟。 你讲紧打针嗰一下，定系由入去到出翻嚟先？ 入去出翻嚟嘅， 因为佢净系所谓等候观察都15分钟噶啦。 哦， 佢要求你打完之后，你起码唞15分钟 啊。嗰、 那 个之 后 啫， 嗰、那个之后 唔系啊，但你都未离开个疫苗中心噶。 唔系我知道，即系咁啊，嗰个之后你坐几耐都冇所谓啦。咁我讲紧，譬如你入去登记，跟住再去打针啊，排队啊，等嗰啲时间 咧。系咪真系坐几耐冇所谓噶？ 其实唔系噶，佢位有限啫嘛，大佬啊。唔系，虽然佢唔会赶你走嘅，应该。 系 咯，好快嘅啫，十零分钟嘅啫嘛， 即系头啖尾十零分钟， 有门口登记问下你嘢，然后再俾你睇啲简介，你唔好打错、哦嗯，你打方兴定打伏必泰噶，哦，原来你打疯狗症嘅，疯狗症喺隔篱，系啦，咁佢就会讲清楚俾你听 啊，即系佢同佢对一对资料，系 啦， 系 啊，好快手嘅， 都好快手，即系但系你有一个私人空间你同埋个医护人员嘅啫， 哦，咁打针嗰一下咪系咯，因为佢会落糖帘，咁因为你有时要除衫。噶嘛，你嗰个袖如果你唔可以净系掀起嗰个衣袖咧，露你个手臂咧，你都要除衫。 啊，呢度咧我记得咧就喺登记预约嗰阵时咧，佢系会有句嘢提你咧，到时最好咧着一件会露到外臂。 系啊， 即系可以系啦，都其实呢个 one inch 时都啱噶，系啊，因为即系有时真系亮亮尽尽啊，着件恤衫咁点啊，系咪先？ 应该推出嗰啲叫做咧wax in fashion 啊， 哦，可以脱皱嘅， 一系就脱皱，一系就冇皱，哇！ 嗰啲行山嗰啲咧，咪好多时咧有 拉 链嘅， 系啊，都几好。我喂奶嗰啲都系噶，拉个拉链嘅啫嘛。 啊，都系啊，系啊， 喂奶就有噶啦。 系啦，咦，咁可唔可以有喂奶布咧？就好似当疫苗布咁样用啊？ 包住佢 啊？系啦，即系你唔使落链。我自己有块疫苗布，跟住攞块疫苗布出嚟遮住你打啦，系啦， 系啦，系啦，嗱， 好好啊，快啲推出。 嗱，你啊个人咧都觉得系快啊，即系十零分钟。咁但系原来咧喺日本咧，佢哋嘅医护人员嘅人手咧都 系 好唔够嘅，系啦，即系唔够到一个位咧，就搞到啲人咧，哇，即系嚟到排队大排长龙，就令到啲市民咧都却步嘅。 哦， 即系处处等咁耐。 日本嘅医护已经好值得你等噶咯，其实 系。 虽然我唔知。呢个同我睇嗰啲同唔同啦吓， 系啊，仲攞支好大嘅针嚟同你睇添。 唔系佢通常里面都冇冷气嘅，佢又好热嘅， 系好热， 滴晒汗。 嗰支针又唔知点解咧，大到睇到得好紧要嘅。 唔好咁讲，系啊系啊， 咁高 系啦。咁医护人员唔够，咁咧啊。竟然有个医生咧犀利啦，佢咧就喺个叫做鱼尾钉啊，鱼系宇宙嘅鱼， 系 系啦，鱼尾钉。 你无端端，我啱啱讲嗰啲，你就整个鱼尾钉出嚟，真系。 系啦，一个地方咁咧，咁佢就喺 宇宙个鱼美丽个尾， 系啦， 劲 啊！ 调 翻转就话惊啫， 点解啊？唔明啊？ 系啊， 点 啊？ 钉尾鱼 有咩惊啫？ 一个人名， 人名啊， 系啦。咁喺个鱼尾钉咧嗰度咧，佢就系做呢个叫做疫苗中心里面嘅打针嗰个负责打针嗰个。医生啦，咁佢话由于即系太多嘅市民，我哋好想佢哋打针，但系由于市民觉得我哋打太耐，因为医护人手唔够，于是乎佢自己独创咗一个鱼尾钉方式打针嘅快速打疫苗， 快速啊， 系。 系咪真系一次过打几个人啊？ 即系我哋以前罚抄嗰啲咧，攞五支笔绑埋一齐， 绑埋一齐咪咁啊？ 莫非咁样就好难嘅？佢点样？佢双手都系得两支针啫， 点样可以一次过打？ 五只手指卡住两支针筒，一次过打四支，啪啪。 咁啲人只手要递真系递得晒过嚟先得噶。 咁咪好似地拖阿姐咁样咯，缩脚，抬手，抬手，啪啪。走，抬手，啪啪，走，哇，咁好快、啊。 佢会唔会系一个新嘅仪器嚟噶？ 唔系，都系嗰啲针啊，都系你要揭开手臂 嘅。系咯，应该就系咁样啊，你要自己掀开手臂咁样，然后就全部递只手过嚟，咁佢就一次个啪啪打落去。 佢都系， 定可以打啰柚啊？唔打手臂啊？ 喂，唔系嘅，咩系打 除裤咪仲 打咯？唔系喎，全部一排咧， 快啲系嘛？ 点啊？一盒月饼咁 啊？唔系好多嚿碌柚、沙田柚， 系咯， 系啦， 一攋攋咁， 一攋攋嘅 个 咁咧，佢就佢就将啲针筒咧，就好似人哋猪八戒嗰个九齿钉耙咁样咧，绑晒喺度， 大家一齐， 然后耕田咁啊，又预备一 trust， 哇，全部 咁 落去，好劲啊！ 系咪有新嘅仪器？ 系咯，又唔系 冇新仪器嘅，佢都系即系。佢好嗰个方法咧，佢其实咧，我觉得 可唔可行噶？香港做唔做得噶？ 绝对做得， 做得啊！ 不过就睇下你自己个人意愿啦。不过而家都即系都唔系太过排长龙啫嘛， 系咯系咯，冇嘢 噶。 点啊点啊点啊！ 咁咧佢咧一样咧喺一个大嘅室内运动场馆里面做啦，因为要多人啊嘛。咁我相信咧佢要事先咧做好嘅安排就系咩咧？咁梗系要对翻清楚，喂，你系曾志豪，你系12345678，你系打呢个针，你系程振鹏咁啊，即系资料对晒嘅。咁咧。但系嗰啲嘅要打针嘅市民咧，佢就排排坐，一行好似考 DSE 咁样，一个一个一行行咁样就坐喺一个位嗰度。 跟住咧， 咁一行咧，我见到佢都有成十几个嘅。咁啊，即系每个市民都坐喺度啦，跟住咧个个已经露晒嗰个手臂喺度啦。 一早就外露啦。 系啦，一早已经外露啦，就佢冇独立私人空间嘅。 系，然后 咁跟住咧就点咧？一个个排一条，可能当系有廿个咁样啦。系啦。咁啊，醫生就嚟啦喎 ！Are you ready？ 係啦，係啦，所有市民準備好啦嘛，好啦。佢咧就坐喺啲圓嘅碌碌凳嗰度，跟住咧就逐個喺度打完一針，就褪佢後邊再打第二針。 咁都要換針噶？ 要換針啊！佢跟住有個車仔咧，係有個護士服侍佢嘅，即係幫佢手嘅，係助手幫佢嘅。咁當然換完啲針就掉完之後，可以俾第二支新嘅佢咯。咁佢 最緊要啲程序，佢全部 set 好曬啦。 系， 然之后只系褪位啫，咁 系啦，咁佢就话逐个咁样排咧，佢话哇， 佢一个钟头佢知唔知可以打咗120个针啊？ 哇！一个钟打120个针，60分钟咁即系佢 系啊，两分钟打一个咯。 我两分系喎，两分钟打一个， 都唔使添啊！分分钟，我见到佢咧，其实几快手嘅。跟住佢话：你系咪真自由系咁样？跟住你打可能佢净系得一只针啦。我谂下，咁啊，跟住 咁我哋香港都系你一个 center 一只针嘅啫。 系啦系啦，所以都系咁啦。咁佢打完之后咧，佢就碌过后边咯。咁跟住嗰个人啲口系 ready 啦嘛。咁所以一嚟咧，你系咪真？你系咪程振鹏？系咁啊，又打一个针咯。咁有个真系好快手。跟住嗰个就坐翻原位就休息啦。系啦，就系 咁有道唔同啊。因为咧香港咧，如果你入去打针咧，佢首先佢就将嗰度嘅核实工作咧再做多次嘅，即系话， 我相信佢哋坐得喺度等打针都系核实咗好多。 唔系啊，佢系再核实一次啊！我意思系你由门口入去咧，你系咪打伏必泰啊、科兴啊有？你系咪姓曾啊？系对一次资料，坐到埋去未打针之前又同你再讲多次。嗱，你记住我哋打呢只针，然后入到去 center 度，直情嗰个窗帘口位里边咧，你都要再攞张身份证咧 scan 入去，佢再对多你一次，即系。首先就第一呢个唔同啦，第二咧就系佢有反悔嘅机会俾你噶，所以 系咪真系？ 其实佢唔系应该咁讲，唔系叫反悔，佢咧 肯定你打得嘛。 因为咧佢有个掣咧，我望到嘅，佢 有 个掣嘅， 我唔制啊嘛。 个系啦，个掣就系咧，当你话感到惊啦，或者你有因为有啲人咧，佢最后紧张啊嘛，佢有个红色掣咧，即系话咧，如果你真系好惊咧，你可以揿呢个红色掣咧，可能就会即刻嗌停啊，又或者会终止成个过程咁样 咧。弹离开， 好笑喎，系啊，即系佢。仲会有机会俾你，就话你系咪真系好惊啊？你咪滴晒汗，因为有啲人咧临门一脚咧，佢都话我唔打啦，医生我都唔打啦，护士好惊 咁。 有噶，佢有个掣咧，总之讲到明就话，如果你觉得你 系 panic， 你 好惊，恐慌嘅，你就可以揿嗰个掣，就话我唔打啦，唔打啦咁样。 但喺你面前有冇个医护人员啊？ 有，佢对住我咯，佢帮我打针， 揿个掣 啊。系啊，即系你直情系揿中指咁样，就话唔要咁样咯，好得意噶。 唔知揿咗会点噶？ 唔知啊，真系。 如果我揿错咗咧？ 佢呢个就真系好快速咯，即系好似你想点心咁样咧，推个点心出，叭叭叭叭叭咯。 佢净系好顺畅噶，你会见到咧，佢即系打针嘅时候咧，你就打完一个，第二个打第三个，第四个咁样咧，一行咁样好真系好快已经打晒。 但我会唔中意呢只啊？我中意咧，因为中意慢慢嚟咧，坐喺度。 太机械式啦咁样。 系啊，佢仲要再同你解释多一次啊！喂，我上次可以同佢倾偈。 冇温度啊！ 我上次 一种照料系冇温度。 得速度冇温度， 佢系几工厂式嘅， 梗系啦，流水佢其实好似啤机咁样咧，啪啪啪啪啪咁样咯。 我哋猪咁样咧，抌个印。 嗱，真系不过咧系有唔同嘅。我哋咧因为咧一路以嚟疫情咧都系讲紧百几，即系顶尽系个百字啫嘛。佢哋唔系啊嘛，佢哋全部都系咧即系 上 万咁样嘅。系啦，成千上万， 日本 唔系 啊， 有万噶， 唔 系佢唔系你唔系就讲 城市咁计， 你睇个医生咧系好 smooth 咁样，系即系我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打第三个咁样去咯，即系佢坐住碌凳咁样， 系啊， 系侧边有护士去帮佢换针嘅， 仲有我见人计时咯， 系啊，有人去即系 变咗好似游戏咁样嘅， 系 咁唔系，你咪话佢呢一套嘅叫做鱼尾钉嘅方式咧，即系佢自己独创啦，佢话都。其他有區唔同區咧，都跟佢咁做。 不過日本佢哋而家係即係都需要咁樣大排長龍打針，又話佢哋咧接種率都唔高噶嘛，即係個接種意欲唔高。 唔係佢就係話因為要排隊， 因為要排隊排好多。 哦， 喂，咁所以香港係幸福嘅，因為我哋無論如何咧，其實都唔係排好耐，同埋你裏邊個時間又短。 同埋我哋可以預約。 係啦，我諗佢哋都有啩，不過總之佢哋人真係多好多咧。咁啊得意嘅嗰啲超就 即係最好唔使用呢一招啦，即係其實係有足夠嘅人手啦。如果唔係就變咗咧都咁樣， 好 似夾硬要做咁咯， 好似工廠咁啊。 魚尾釘嘅方式啊，大家可以上網參考下點樣啪啪啪啪啪。 我有局部地區大雨報告。 係啊，大埔區啊，雨勢特別大啊，錄得或者預料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啊。像偷了渡，高温等电，这夜到了天知，未来为你指引，搬到你面前，有弱智心理片，全城效应，全城唱，全城高温作出呼应，一同回响，人人也在和唱。高温

優先考慮提供給有工作、低收入和居住"劏房"的會員，上餘名額會再開放給公眾人士申請。薛麗珊說，政府要研究為基層爭取疫苗假期和提供健康諮詢服務。他又希望如果申請人在接受醫療評估之後獲建議不適合接種，亦都可以將諮詢醫生和相關檢查費用實報實銷。早前已經打針的基層人士亦都可以申請有關津貼。社區組織協會委託浸大經濟系進行有關內地來港移民的研究。研究根據2001至2016年期間的幾次人口統計，分析內地來港移民的年齡、學歷和收入等的變化。結果顯示這類人士的學歷有所提升，收入亦都與本地居民拉近，但是一半擁有高學歷的內地移民在抵港幾年之後離開。浸大經濟系說，若果這些移民能夠長期留港，預料對本港社會有相當大的貢獻。今次的研究亦都估算近20年的內地移民提高本港生育率，舒緩人口老化和促進經濟轉型。浸大經濟系建議政府制定人口及人力資源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內地來港移民的角色，有相關政策配合，同時要有挽留內地移民人才的策略。天氣方面，天文台發出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指大埔區的雨勢特別大，並且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有時較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間中有驟雨。依家氣温28度，相對濕度88%，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中午12:3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8,788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582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3元，升2元；中国飞鹤19元，系跌1.6；小米集团28.05元，跌3毫。美团295.8跌1.2，比亚迪股份200.2系跌1.4，中国海洋石油9.01系升2.4，盈富基金29.14升2仙，阿里巴巴209.2跌1元，中国铁塔1.09升2仙，阿里健康17.9系跌6.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46，瑞士法郎0.896，加元1.211，人民幣6.396，英磅對美元1.417，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76點，跌87點。港金現價報17,5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9美元，卖出1894.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众芳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系一带车多，排到去碧街。重复多次啊，就系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众芳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碧街。咁较早前咧，荃湾嘅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多车啊，车龙分别去到青衣北岸公 公路近住长安村，咁亦都影响到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挤塞，排到去葵顺工业中心；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咧都系挤塞，排到兴盛路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虽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非常挤塞，咁影响到咧青衣北岸公路去翻德士古道挤塞，排到长安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去德士古道咧，亦都挤塞，排到葵顺工业中心；葵福路去荃湾方向咧都系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兴盛路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半山嘅坚道去上亚厘北道方向，近住惠城道一段挤塞，排到西摩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迪士尼、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违例泊车不单止会阻塞交通和造成不便，还可能会危害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作为负责任的司机，谨记在泊车处或者停车场里面泊车。最后天文台亦都提醒你，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 创造天团的龚家豪在学界总动员当中，带大家去到喇沙书院探访他们的中乐团，希望各位年轻人都有所领悟。 与其说是师兄鞭策我们是我们的动力，不如就是说师兄对我们的期望是我们的动力。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欧卓贤。 在焦点创造环节，还会专访香港百一米栏王张宏峰。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也是香港。 香港， 风骚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要迷茫。 香港。 为了配合政府的全城启动快打疫苗计划呢，咁全城各大商户都纷纷推出打疫苗抽奖活动啊，以吸引香港市民去打针嘅。除了话呢抽楼、抽车、抽股票之外，奖赏可谓应有尽有。 例如觀塘嗰個新樓單位啦，有呢個電動車啦，有現金券啦，有禮券啦，有飛行禮數，亦都有購物優惠、有薪假期等等。總值咧，哇，真係數唔到幾多錢啦嚇，好多錢。提提大家，咁部分抽奖活动呢其实已经开始咗，係俾嗰啲呢已经接种咗疫苗嘅人士啦，即係大多数呢都係需要两针啦，即係曾志豪呢就係绝对最佳人版啦，咁记得去登记申请喇喎。咁而部分参与机构呢仲包括有新鸿基呀、恒基呀、国泰呀、华茂呀、信和呀、华人呀、华人置业呀，仲有呢个嘅厂商会啊、迪士尼啊、海洋公园啊、港铁啊，仲有呢个长江集团啊等等。嗱，家阵咧就话咧，为咗鼓励市民打疫苗，就推出全城咁大嘅着数啊！咁过往咁多年啦，我哋香港啊，又有几多呢一啲咧大大小小啊全城着数呢？相信呢你都会呢有一啲嘅记忆嘅。咁所以今天呢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啊，我们的啊，都同大家呢来一趟呢一个呢我们的超级着数 super 咁样啦。咁记得喎，如果係你嘅回忆之中都有呢一啲嘅着数呢，就可以登入去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专页嗰度呢留言俾我哋，同我哋分享你嘅回忆啦。咁你话讲到呢喺当中呢叫抛砖引玉嘅话呢，你记唔记得啊，我哋都曾经呢係有过一啲嘅着数嘅，譬如话有一个呢是相信你可能未必有参加过，因为当年呢推出的时候呢都真係呢反应麻麻地嘅，那个叫呢维港巨星会算唔算係呢一种嘅着数呢？当年呢就2003年经历咗沙士疫症之后呢，就由香港美国商会去建议主办，由香港特区政府拨款1亿港元举办嘅大型表演活动嚟嘅。咁呢一个呢初时举行嘅时候呢，都希望呢可以引起一啲嘅关注啦，同埋呢令到香港个经济尤其是系旅游业呢可以呢得到复苏啦。不过呢后来嗰个反应呢实在呢太过惨淡啦。咁最后呢更加要呢搞到整个呢要去为呢一件嘅大事呢要开一啲嘅听证会啊，又要去呢做一个调查啊。哇，真係结果搞到呢喺立法会又要进行聆讯添啊，就住呢一个嘅维港巨星会啊，成立一个呢独立调查小组嚟到去调查。咁呢一个嘅着数真係唔着数。咁但係仲有一样嘢呢可能会好啲啦，就真係受惠于一啲嘅基层家庭都未定嘅，呢个叫祝福香港。祝福香港呢仲记唔记得几时呢？喺呢个2013年嘅年尾嘅时候呢就提出。2014年嘅时候呢就终于呢就有出现啦。咁呢个呢就由扶贫委员会佢哋呢去筹划嘅。係一个全港性大型扶贫活动祝福香港。咁呢就去到呢、这个2014年嘅夏天嘅时间呢就举行咗一次嘅揭幕礼嘅。咁当中呢有讲到呢喺呢一个嘅计划底下呢都有呢成200个机构同埋团体呢自发举办咗超过700项嘅扶贫嘅活动嘅。受惠人士包括啲长者啊、基层家庭啊、少数族裔啊等等。总人数呢多达呢係10多万㗎吓。咁当其时呢仲有一啲嘅新闻报道呢就係、是、政府都用咗成500万呢嚟到去做呢一个嘅公帑呢嚟到去搞呢个祝福香港嘅500万公帑。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呢唔关政府事嘅，譬如话係关电视台事嘅，就是、抽奖啦。抽奖呢记唔记得以前呢呢一、这个嘅电视台搞台庆呢係好劲嘅，係可以呢送楼嘅。仲记得呢就係、是、有一年呢喺1990年嘅时间电视台呢举行佢23年嘅台庆啊。咁当中呢有一项呢就係、是、台庆送大礼，头奖呢就係、是、大埔太湖花园单位，当时呢120万嘅啫。咁就係、是、先答问题，然之后嗰啲家庭观众呢就好紧张咁答中之后可以攞条锁匙去抽呢，跟住一开到嗰道门呢就係、是、代表嗰个单位系你啦咁。 啊，爆晒呢个碎嗰啲彩纸咧，哇，真系好高兴啊！咁呢一啲嘅回忆咧，就好似比较少啲，系因为咧大台送楼咧真系唔系好多嘅啫。咁仲有一次咧，可以全港一齐嚟抽奖嘅，有一次。近近地啦吓，就系咧喺呢一个嘅除夕啊，2019年进入2020年嘅时候咧，呢个旅发局啊搞咗咧第一次嘅除夕全港大抽奖，咁啊，并非咧就系先到先得嘅，系当晚咧11:30嘅时间咧截止登记，咁然之后一齐咧去抽奖，哇！嗰次大抽奖咧总值咧系加码去到超过400万噶，咁唔知你嗰次有冇抽过呢吓？咁啊，系咪好多呢啲唔同嘅回忆？呢度都算讲得少啦，更多嘅会留待喺你嗰个嘅回忆录嗰度啊，同我哋咧系分享嘅，咁啊记得咧喺我哋嘅面书专页嗰度系一齐。讲下，提醒翻我哋啊！ 如靓女真啱我使，恨佢魔鬼嘅三围。就算追到想结婚，还要摆酒百几围。为了娶得美妻，我愿做奴隶，但冇钱银麦面金制。外母一双眼睛，眼内是钱币，骂我衰仔咪想抌鸡。今天钱与银，大家都说最实际。若冇钱银，嗰个样似乌龟。总之想发挥，日于等到我回归，还在梦定能实现解决问题。为了打工边有计，做到趴低似水泥，望下 boss 嗰个样，面口黑黑似钟馗。为了搵餐晏仔，却愿做奴隶，下气吞声我心翳滞，做到手肿脚跛，隔虐待肠胃，望有一天我可发威。今天钱与银，大家都说最实际，若冇钱银嗰个样似乌龟。总之想发威，日于等到我无畏，还在梦定能实现解决问题。我发威，尽把冤屈气出齐，让我一天执个位，运气足足快啲嚟。做过出好戏体，我立下宏誓，让世间都变得美丽。运气终于发挥，我后劲伶俐，让我威威到天脚底。今天钱与银，大家都说最实际，若冇钱银嗰个样似乌龟。总之想发挥，日于等到我无畏，谈在梦定能实现解决问题。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乜冇钱个样子真系似乌龟咁啊！声啊，许冠杰啊，横财梦啊！咁啊，头先我哋讲啲着数咧，其实都系好似一种横财咁样啦。睇下有冇机会可以中到啲 Jackson 嘢嘅。咁啊，喂，网上面都有唔少人咧，佢就有提到啲小着数啦。我哋一阵间再读佢哋啲留言。但系咧，阿桂花田有个好苦恼嘅回忆咧，想大家帮帮手，可唔可以拼一拼翻出嚟？ 系啊，即系想当年咧，系话送劳斯莱斯嘅。咁我记得系一个大抽奖。我亦都有印象是街市嚟嘅，但系咧上房咧 街市啊， 又揾唔翻 嗰个新闻，定系电视台送嘅咧？我又唔系好记得。 我都有啲印象，你话 我唔记得啊？呢、這个帮唔到你，但系 应该系七十八八 七十年代， 即系八零年代嘅， 我八零 八十年代应该系。 咁我又唔觉得系八十年代 咁早啊！ 我印象系似一个系翻新咗嘅街市， 系咪啊？ 咁佢重新之后，即系翻新完之后开档咧，就 招来， 好似有个大抽奖，好似系抽有架车。 是 好像是 定系电视台，定系大台送啦？我因为真系唔系好印象，我好记得当年咧，有真系有人中咗嘅。 嗱，咁啊，听众朋友，你系最叻噶啦！啊，记唔记得究竟系搞错晒啊，定系点咧？ 系啦，嗱，即系咪唔系街市咧，系大台送嘅咧？咁，因为咧，好记得咧嗰个画面，就啲人咧访问翻佢，佢话。我呢架车做乜嘢？架车咧又要安置佢， 系啊， 跟住 咧 又要，跟住又要养佢。我咁穷， 我要架车嚟做乜？ 跟好似话咧，仲好似话咧，架车唔可以转卖，即 系当 年好似系咁嘅类似， 即系冇得咁样， 物带嗰啲， 即系咁样。 我见过咧，佢话台湾咧，佢哋有游乐场咧， 系我见到台湾有， 就系送劳斯莱斯啦。结果咧，啲民众嫌佢话咁旧嘅车可唔可以唔要啊？ 古董系台湾。 现金得唔得啊？咁样咯， 系 喎系 喎 吓， 几好啊吓！即系节俭就最实际噶嘛，大家都系觉得。 好多时啲人咧都系话，我宁愿你俾嚿金我咯。 系 讲、起金咧，你记唔记得我哋嘅上嗰时咧有一间咧，好自尊咧，好自尊金行咧，佢好巴闭噶嘛。跟住咧就话啦，又系唔知用咩嘅形式咧，跟住咧就话要抽个金马桶出嚟俾大家。 金马桶 系 啊， 金马桶记唔记得啊？ 记得啊，金马桶啊。 系 边间公司啊？就系 咪好自尊咯、 啊？哦，那个 嗰间金行啊！ 喂，嗱，我呢度揾到咧，有一轮咧，即系譬如我哋内地游客咧，即系嚟香港咧，仲系叫最热潮、最盛世嘅嗰个时期啦。 系 咁啊，因为好多香港嘅商场咧，想做啲消费优惠咧，就俾佢哋即系吸引佢哋嚟玩噶嘛。 系 咁咧，零八年咧，我揾到单新闻咧，就系嗰阵时香港嘅一个一系列嘅商场咧，就推出黄金周大抽奖。咁咧就专门针对内地游客嘅，咁包括系啲咩咧？话犀利啦！咁咧，譬如佢会有呢一个叫做消费喺佢哋嘅某一啲商场度消费咧，就会有五卡美钻大抽奖。 哇！ 只要你买五百蚊咧，当然佢都系主要讲游客啦吓，买五百蚊咧就有机会抽取抽到咧头奖有五卡重嘅钻石颈链，总值十万。系啦，咁如果咧佢话内地消费同一金额咧可以获双倍抽奖券，即系当年啦。咁亦都有试过咧，就系话呢个好笑啊！佢咧就曾经有两个商场咧就话咧，你如果消费满3000蚊咧，就可以提供抽奖，得奖者咧系印度豪华之旅。 印度 但豪华喎、 啊，系啊系啊。 其实如果去得印度嗰啲嘅旅游景点咧，都可以豪华噶。 系啊，咁跟住咧，另外有一间咧就喺九龙湾嘅商场咧，当年咧就推出又系呢大抽奖啦。佢嘅大奖咧就系三部房车咯。 哦， 系啊，咁啊亦都有 三部房车系真系好犀利。 系啊，每部都十零万啦，即系你话系咪超贵又唔算，不过起码都送架车俾你叹下咁样咯。 因为咧有啲小市民，譬如即系通常参加得啦，可能系小市民咧，佢哋会觉得喂啊，即系佢条款咧唔好咁辣啦，即系咧因为好多 你系有心送嘢俾人，咪送嘢俾人咯。 佢咧系要你真系揸佢嘅，你唔可以咧话喂我可唔可以七折转让翻俾你公司啊？又唔得嘅， 呢、這 个转让俾其他人又唔得，因为。落嚟个名嘅， 咁同埋因为零八年你都记得啦，就系京澳啊嘛，咁咧佢原来当年咧亦都有商场咧就请咗咧奥运金牌选手李小鹏，就嚟到香港咧就庆祝呢个国庆日，咁咧当年咧佢哋就推出咗一个咧大抽奖，咁啊几间商场联手咧就话啦，嗱边个消费额最高嘅顾客，佢有机会咧可以坐头先你讲嗰架劳斯莱斯。坐住呢个房车 去边啊？ 然后就同金牌运动员李小鹏登上豪华游艇，饮用法国嘅 high tea 名酒，仲可以探索李小鹏佢风趣幽默嘅一面。 探索佢肌肉， 即系话想当年我哋都有讲噶，即系话譬如听众唔知参加啲咩游戏咧，我哋三个同佢一齐食一餐饭咁噶嘛。 系啊， 即系当然你冇做过啦。 喂，嗱，关于你嗰、那个 冇人参加， 关于你嗰个劳斯莱斯咧，已经有两个听众俾反应你咯。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街市来的。一个呢就说天水围的天水街市。另一个呢就说他记得是将军澳的厚德街街市送出一架旧的劳斯莱斯。 咁究竟系边个？定系两个街市都送过咧？ 厚德系真系装修过 嘅。系啊，天水围嘅天瑞，有个听众就话乜系咪咁劲啊？即系 嗱，呢个咧系讲紧喺东涌发展嗰阵咧，大约20年前，咁又真系嗰啲咁嘅年代。佢系有个地产商咧，就送咗呢一个唔系 ，sorry 啊，呢个系第二个嚟嘅。 第二个嚟噶。总之就系头先我哋有个听众有两个听众，一个就话天水围嘅天瑞街市，另一个就话将军澳嘅厚德街街市。 系 啦，咁啊，其实系厚德街市定厚德街街市？厚德啫， 厚德街市， 厚德街市啫，系啦。咁啊，唔知系咪就阿田讲嗰个啦？ 系啊， 同埋唔知系边一个先啱啊，真系吓。 唔紧要，即系可能两个街市都有送啦。咁但系就系我好有印象就系啲市民，即系俾个老师啊，笑我做乜啫？我又 硬 俾佢，佢咁大食系咪先？佢成六千几 CC 系咪？ 系啊，嗱，咁如果我哋读下听众佢哋啲着数经历咧，呢一个轻轻咧就话啦。东涌发展嗰阵时咧，大概20年前啦，有个地产商咧送咗10,000元现金咧，摆咗喺一个即系银行嘅信用卡里边。 系啊， 当时佢中咗奖咧，真系好开心噶咁样咯。呢个就坚喎，即系唔系摆个优惠。 真系中奖喎佢。 系啊，呢个真系中啊。 成日都系话咧，嗰啲人系咪自己做马嗰啲？以前咧会咁样谂啊。阿 Fion 话咧，佢话佢阿妹试过买啤酒， 哦系， 去参加抽奖， 系 佢中咗啲咩？你知唔知？ 唔知。 佢中咗10,000元金龙一条啊！ 哇， 一条金龙 啊，系 啊，劲喎！ 即坚送啊！咁跟住咧又试过咧喺超市抽奖中过去乜嘢？去玩啊！去台湾3日2夜 啊！系啊，劲啊呢个！ 即其实 真系有人中奖 嘅，系啊，系真中嘅，唔系假嘅，冇咁多妹嘅， 系 因为人哋会受个监测噶嘛，系咪？ 哇！咁多年嚟活咗都成半个世纪咧，我都未试过中奖。 系啊，嗱呢度有一个咧就属于头先嗰啲把鬼嘅抽奖嚟嘅，有个阿 Lily 啊，佢就话咧。佢就试过中咗个奖啦，抽中咗，登记少少资料就得噶啦。不过问题就嚟啦，攞奖嘅地点咧就系鸭脷洲写字楼， 好远， 仲要唔可以喺铺面攞，一定要上去办公时间上去写字楼。 佢本人住边咧？ 马鞍山。好啦，然后最大嘅重点就系咩奖品咧？嗱，你话如果一条金龙嘅，我都扑佢啦。 锁匙扣。 你话500元现金券我都去啊。 锁匙扣。 面毛平。 防水蚊贴一盒。 哇！寄俾我啦，算啦，寄俾我。 冇错，所以啊，系唔可以嘅。 哎呀，真系把鬼啊嘛！ 系啊， 咦，我哋年终都送唔少纪念品。 但我哋 我哋寄过噶嘛？ 系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咩啊？ 咪就因为把鬼 系咯， 费事人哋嘥啲钱上嚟。 呢度亦都有个阿 Joyce 咧，就话参加过一个啤酒赞助嘅5月天演唱会，佢就话咧饮酒就可以送门票啦。当时佢第一次咧，佢以为我唔信啊，一定呃我噶啦啊！点知真系有人中咗，第一行添，咁于是乎咧，呢个啤酒第二次再搞嘅时候咧，就去抽台湾嘅演唱会，佢即刻咧影晒相参加，估唔到真系中咗啊！ 又中啊！ 中咗24樽个啤酒，咁冇办法啦，佢就咧冇心机，同埋咧佢话佢要去上铜锣湾度影张相咧，先俾你攞奖噶。结果咧佢就授权咧俾咗另一个咧中意饮啤酒嘅同事咧就攞咗呢个礼物。 系啊，个 David 咧就问啦，佢话我想真系好想问下咧，有冇人中过？读者文摘嘅 啊，系啊，喂，嗰个真系经典记忆嘅，真系。喂，一阵间新闻又有机会讲两句啊。 识有相关政策配合，同时要有挽留内地移民人才嘅策略。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同华南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指大部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4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61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2.5，升1.5；中国飞鹤19.06，系跌1.54元；美团294.6，系跌2.4；小米集团28元，跌3.5；比亚迪股份199.2，跌2.4；中国海洋石油9.01，系升2.5；盈富基金29.12，冇升跌；阿里巴巴208.8，跌1.4；中国铁塔1.08，升1仙；阿里健康17.84，系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88，瑞士法郎8.657，澳元6.003，加元6.408，新西兰元5.584，欧元9.4532。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423。日经平均指数报28867点，跌96点。港金现价报175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4.21美元，卖出1894.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噶。重复多次，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较早前德士古道去全锦交汇处方向，近住杨屋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带仍然系挤塞噶。咁包括影响咗青衣北桥去荃湾方向咯，龙尾喺长安村啊。青衣北桥去荃湾，龙尾就喺长安村。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转落去德士古道回旋处咧都系挤塞，龙尾就喺葵芳噶。咁啊，虽然交通意外清理好咯，咁而家德士古道一带嘅都系比较挤塞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在凤凰角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涌道去翻愉景新城方向咯，咁而家咧一带咧就系比较挤塞嘅，近住沙咀道嗰段龙尾咧排翻去海兴路垃圾收集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欣澳站方向迪士尼、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创科讲到创业，由衣食住行讲到潮流文化。湾区生活一小时， 今个星期邓飞校长同你讲下升学出路。 我觉得如果你话真系会 pick 内地嘅高考课程咧，那个竞争真系超大啊！咁跟住剩翻落嚟咧，就一系咧就喺内地读香港嘅 DSE， 咁你就随时谂住衔接翻香港。 嗯， 啊，咁衔接海外得唔得都得，冇问题嘅。 逢星期六9点至10点，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他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当然有我哋丰收快活人啦、 啊。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hey, ，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彭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12:10啊，吓翻嚟第三节嘅风吹快活人咧，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勾起我哋好多回忆啊！ 啊，讲下天气先啦，好快啊！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啊，雷暴警告咧延长咗多两个小时，去到2:30。 系啦，因为头先讲开澳门的着数啊，一啲抽奖嘅时候咧，有个听众就咧轻轻挤低咗一句，啊，有冇人真系中过读者文集？ 阿 David 啊， 嗰个奖啊嗱，即系嗰部车啊，有冇人真系中过嗱？哇，勾起咗我哋咧呢个30多年嘅回忆啊，最少。 真系全民全城反应大到， 好犀利！ 我 就 记得去到中学阶段之后，我已经冇再收 了。系啦，跟住就冇再收啦。 喂，问题就系咧，阿华都话啦，我冇睇过。 阿华都话， 我即系我阿华， 佢个阿华， 你无端端阿华都话吓亲我。 佢冇睇过，佢都话你中奖。 系啊，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下嘢， 其实有啲似咧，而家嗰啲电话骗案咁噶。 唔系，原来咁样噶。你知唔知网上面咧，唔单止香港嘅地区系咁啦，台湾都系噶。佢哋原来全部都系收埋同一式一款咧，佢哋嗰个抽奖。咁咧，佢哋总结咧，大概两样嘢咧，同我哋嘅回忆一样嘅。第一咧就 系、 是。嗰、那個鎖匙卡，刮刮刮刮開個銀色咧，中中中中啊！你中咗就中， 哎呀，一定中！ 我個小學同學都話啦，佢話咧， 每次都中喎、啊， 中即係中大抽獎，簡直一個永遠嘅騙局。 其实你唔好话佢骗局， 佢咁讲啦， 宣传手法 唔系，因为点解你唔好话佢骗局咧？佢系话你中咗奖啊，但你有冇去攞奖啊？你冇去攞奖啊？ 喂，我都冇参加过，点样中啫？系先唔好行啦。 唔系一个寄俾你，佢话佢仲要对 number 噶嘛？ 我哋心知道，即系世界冇呢个叫咩啊？咁大只 夹夹把 上街跳噶。 咁我见到咧，台湾有啲人咧，因为咁啱台湾啲朋友咧都有回应咧，网上面咧，即系佢哋平时咧，佢话原来咧，佢哋真系有人试过系点样咧？你中了那个、抽时卡的奖，其实不是直接中了奖，你还要拿着这张卡呢再去登记、 嗯、 然后呢再去参加下一 round 的抽奖。他说原来是这样的。 帮你给了个叫入围的机会 你。入门 资格 是不 是你出动 的。是的没错。 你不踊跃所以我先给个机会你。 哇但是、啊、但是小的时候呢我连续抽到几次我都觉得为什么我这么 lucky 呢同埋咧，我哋知我第一次抽中嘅时候咧，我有啲手足无措啊。 其实你系无需要抽中噶嘛？ 你要刮啊嘛！你刮嗰个银色嗰个嘢嘅时候咧，每次都话咧中咗啊嘛。咁我记得咧，我第一次刮中嘅时候咧，我有啲手足无措啊。我会话点同阿妈讲中部车咧？ 即系仲要谂起咁开心啊！ 好开心啊！细个唔识噶嘛呢啲嘢，系啊，同埋 氹得你几欢喜。 系啊，同埋咧，亦都有提醒咧，佢就话啦，你记唔记得咧嗰阵时读者文集嗰个抽奖最厉害嘅地方系咩咧？佢就会有两个回邮信封俾你嘅。 哦，系咩？ 有一个回邮，唔系因为啲人写翻出嚟啊。佢其中有个字眼咧，一讲你就有印象噶啦。就 系 写住要或者唔要。佢有两个回邮信封，如果咧你直接咧，譬如话你 唔要都要寄翻去。 系啦，你唔要啊嘛。 真系冇够。 唔系，但系点解咧？ 你出动啊！ 你知唔知佢唔要嗰度写咩？嗱，要咧，佢就会同你讲话嗱，你可以得到乜乜乜啦。唔要咧，佢话嗰个信封咧大大只鸡腩大只字写住不要。 系， 你就会失去价值100多万嘅车，佢、哦、当台币啦吓，即系你会失去几十万嘅车，同埋几万蚊嘅旅游机票抽奖机会。哇！我细个我都记得有呢嚿嘢噶， 系、啊， 即系话如果咧你拣咗一个不要咧，佢系用一种逆向嘅推销心理，就话、 嗯， 你如果拣唔要， 系， 你就冇咗五个字，再生四只龙虾同埋三个酒店一日游咁样， 系咪、啊、真系唔要啊？ 系啦、啊，你只手都即刻缩翻翻嚟啊！ 系咪真系唔要咧？ 哇！仲劲过揿核弹啊！即刻我话， 所以其 实 呢、 這 个读者文集咧，佢呢一个 好劲啊！ 呢一种形式嘅推销咧，系 是學生的時代呢， 是 都是啲老師 即係冇乜 攞嚟教做呢個嘅廣告。如果你讀廣告啊、推銷嗰啲咧，都係一定會攞嚟做一個經典嘅學例。 係啊，有冇人咧？我想問下，究竟去到最後咧係點樣即係搞落去？ 有冇人真係中過獎係嘛？ 咁同埋咧，如果你睇網上面咧，佢話關於佢呢款抽獎咧就好正嘅，佢全部都係咧嗰個寄嚟嗰封信咧有張車時嗰個卡啦，佢會有幾隻字寫住重要事項，又或者寫住咧核准。你已经拥有咗呢架车啦，哇！全部嗰个心理都系咧， 即系完全咧系真系即系引你入局。 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呢个回忆真系翻晒嚟啊！咁啊，多谢大家提醒翻咧呢一种叫做曾经啊香港人集体嘅嗰个抽奖嘅回忆咁啊。 我哋都好多 点解而家冇啊？ 大家都领嘢啦嘛。 明白？你知唔知有个 破产啊？ 有个哦系咩哦？ 佢送车送得太多。系咪佢送太多车，所以顶唔顺啊？真系 有位听众话，2003年咧，佢又国际送出咗机票啊，佢真系抽到咧去英国机票，佢有电话通知中咗，佢以为自己你咪骗案啊？ 呢个唔关读者问责事， 唔关事。 蛇脱帕呢个已经系英文嘅版本嚟噶啦 ，Aga 吓咁啊，呢个应该几受欢迎吓，所以咧亦都有唔同语言。 Number two 啦 ，Hong Kong top ten。 系啊，嗱，我哋呼叫电话啦，猜猜和是蛇，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我哋今日咧系会有啲新玩法嘅。 乘胜追击，乘胜追击。我哋上个礼拜咪玩咗一次咯。 我知道，但我哋今日咧会严格啲噶啦。 系成半只歌系嘛？ 成半只歌， 半只歌唔使话。 半只小鹅髀都找唔到出嚟啊！真系， 都系古歌。咁啊，即系我哋咧都会翻译咧中英文歌嘅歌词，即系譬如佢系中广东歌嘅，咁我哋翻译英文。如果系英文，我哋会讲翻中文。 可唔可以唔好用翻译咁严肃啊？ 好啊， 好大件 事。系啊，直译直译系啦，直译嗰个歌词究竟嗰首歌系咩？ 系啊， 系 啦， 睇下估唔估到。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8登记先吓，咁我哋而家稍后咧就话俾你听我哋究竟系点啊？ 好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呢个系叫做家事法庭之。你会唔会咁古老石山定石塞啊吓？古老石山啊，系啊。嗱，呢个真系家事法庭啊，因为咧呢个咧系涉及一个咧家长咧对时下小学生嘅道德水平嘅要求嚟嘅。 道德添啊？ 系啊，冇错。咁啊， 周街屙尿啊？ 唔系，嗱，嗰单嘢就咁样嘅。咁啊，啱啱咧 讲呢个咧， 系啦，你系咪细个？你有呢种？ 佢野人嚟噶嘛？佢小系细个。 喺元朗系咁噶啦， 系咩？ 我嗰个年代 就骑牛出醒啊嘛， 有边个唔露尿 噶 系咪？ 系啦，今次唔系讲呢个，今次唔系讲呢个。佢话咧就同最近咧呢个小一派位有关嘅，咁啊就大家都派咗 派位啊， 系啊派咗小学啦嘛，登记员啦， 冇登记嗰啲冇学位噶啦， 同阿曾志豪有关啫嘛。 系啦，嗱咁咧佢就话啦，本来咧佢个仔咧就已经拣咗咧大角咀某一间小学咧就做呢个指定学校噶啦吓。哎呀，但系点知咧？佢话呢个妈妈咧就早几日喺快餐店。就见到一啲情况，佢马上咧就觉得自己应该要转一转呢一个选择啦，咁样。 佢妈妈 系啦，即系呢位妈妈，佢帮个仔本来就拣咗大角咀一间学校嘅。佢话咧，佢见到某一个情况发生咧，佢就话我问佢转校啊。而佢好似係決定咗轉校咁樣， 因為佢見到嗰間小學嘅啲學生喺一個快餐店度唔知道做過啲乜嘢， 係 冇錯， 即係啲曳嘢啦，肯定。 佢咧就話啦，佢見到呢一間學校嘅學生喺間快餐店裏邊公然拍拖，互相依偎。佢話啦，對於小學生戀愛嘅現象感到非常震驚，因為擔心校風，於是乎佢要放棄咧呢一間學校咧作為佢嘅即係選校嘅選擇。然后佢仲问啲家长，佢话你哋咧，其实系咪成日都会见到呢个所谓嘅小学生谈恋爱噶？呢个系咪好常见嘅事嚟噶？边啲校风比较好啊？系咪我古老石山啊？因为我真系接受唔到咧。 哦，我又唔知佢系见到嗰啲，如果系六年班咧，有啲啊真系长得好高大噶。我而家谂， 但系佢长得好高大，都系六年班啦， 即系 正如情真彭你始终都系成年人啦，系咪？ 个依偎啊，个依偎嘅程度咧，究竟系点样咧？ 佢冇讲，总之就系依偎啦。 你而家问我哋就可以考验下，究竟我哋嘅接受程度 系 喺边啊？ 我觉得咧，佢呢个家事法庭系几方面嘅。第一个咧，当然就系话你有几接受呢个小学生咧作出。呢啲所謂依偎嘅行為啦，同埋第二格咧就係、是、你會唔會因為咧有一批或者有一班小學生咁樣咧，你就直接會聯想就係佢呢 間 學 校 咧， 校 風就不良嘅，係啦。咁然後第三間咧，其實第三格咧，其實就係話，咁就算嗰間學校啲人會拍拖咧，代唔到。表呢间学校咧，唔系代唔代表呢间学校咧有问题？系啦，我哋交俾已经经历过呢个小学阶段、中学阶段嘅道德桂花田法官，同我哋去表达一下你嘅意见啦。 我系法官嘅， 系啊，即系你自己判断过噶嘛。 我觉得呢个妈妈实在太敏感时刻啦。 系啊，点解啊？ 系啊， 好多时我哋都睇社会嘅新闻，都系个别个案，我哋唔评论噶嘛， 系 咪先？咁亦都唔可以一竹篙就扒晒成间学校噶嘛。 系。 咁同埋你系咪肯定？ 系。 肯定佢哋系拍拖， 咁唔系拍拖都意会啊？ 晕咗咧，可能隔篱 咁啊，仲衰！你睇学校啲学生身体咁差嘅， 体弱多病。 关拍呢、這个呢、這个重点系拍拖咩？佢意会 喂，佢意会，即系我想话佢意会嗰样嘢系唔系？ 唔系咁你嗱叫得意会嘅，我谂一定系起码都挨挨扮扮啦。嗱佢冇 锡 啦，佢冇讲亲吻嘅，佢个形容就系写住互相拍拖意会呢啲咁嘅字眼。 揽揽有冇咧？ 依攬我諗又唔同，因為去到依偎咧就真係嗌啦、笨啦，我諗係咁啦。嗱， 咁會唔會兩兄妹都唔知得奇啊？ 點啊？ 咁咪仲衰亂倫？ 咩啫？ 点 又未去到挨笨啫， 挨笨咁可能个妹好攰，挨到阿哥度去咪 就系咯， 挨笨啫，大家嚟试啦。 个衣灰嗰只字， 咁就系因为佢嘅形容个衣灰嘛，只系衣灰，我就话啊，佢又知佢拍拖， 但系冇理由你成年人你判断唔到佢系咪拍拖噶？ 好啦好啦， 你有几可会认错咧？翻嚟捉奸在床，原来嗰个搞错咗。 同埋一样嘢就系我会觉得，咁佢都六年班啦， 冇冇讲几年班啦， 六年班 系 我问嘅 啫。话嗰个可能六年班啫嘛， 系我问啫。 佢就见到小学生，你只能够话最大系六年班啫，小学生 最大六年班咁样出年毕业啦，都唔影响你个仔系嘛？ 关咩事？哦，佢如果嗰间， 系咪先？ 你等等先，即系如果嗰间学校出咗个状元嘅，你就会话：，切，佢都毕业啦，关你个仔咩事啫？你做咩要读呢间啫？真系，真系衰嗰啲咧就唔影响，好嗰啲。就会遗留落嚟噶，点啊？你咩逻辑嚟噶？呢个系 好嘅楼梯，唔好嘅走啊嘛，唔系咁，因为中国人啫嘛，唔系我真系觉得佢妈妈就系太过紧张，咁啊，咪不至于咧，因为呢个系佢仔嘅心怡小学嚟噶嘛，佢难得佢仔小学即系得个六岁仔，佢都已经识得话，我心怡呢间小学啊咁样， 系咯， 咁你亦都唔可以因为嗰、那个。叫做係當係小情侶啦嚇，因為咁樣而令到你覺得喂個校風咁㗎咁，因為即係可能老師真係唔知嘅喎。咁、 啊、 你再唔係你，如果你真係再激進啲嘅，你覺得要正視嘅， 舉報嘅 舉報咯， 係咪先？佢舉報， 即係咁講啊！ 去翻嗰間學校度話俾佢哋老師聽有件咁嘅事咯。 我見到同學拍拖喎，你哋有冇制止過或者處理過之類處理嘅嘢咧？可以了解多啲嘅。 我覺得咧，我哋 就真係咁樣望一望就話去轉校啦。 當然，咁我哋咧可以研究幾樣嘢。咁究竟咧，除咗成績之外，因為成績就好似硬指標嚟噶嘛，即係大家都最容易理解就話哦、 啊， 全部都唔合格，全部都好成績，咁啊兩個分嘢啦。好啦，咁但係呢啲咧就好主觀啦。你會唔會因為咧，譬如話你見到呢一間學校嘅同學仔頭先講拍拖啦，又或者如果你見到呢間同學仔咧有係啦食煙啦，有陣時係周街篤魚蛋咧，以前都覺得唔啱數噶咯， 又或者唔可以做其他嘢噶嘛， 排隊打尖啊，即係話如果你見到呢間學校嘅學生喺校外行為係有一啲叫做即係道德上面你覺得唔啱嘅，無論係有幾輕幾重啊，係咪真會影響你？对呢间学校的选择咧， 印象是会有扣分的你都咪话。不过咧就亦都有时咧，即系嗰下子你，因为其实见中学生多啲嘅，你成日见咗中学，即系小学生系比较少，我未见过。咁我就见中学生多啲，好多时候哇，你使乜明目张胆啊？系人都知道你咩校服噶喎， 系咁嘴，系咁嘴。 咁咪佢拖手嘅啫，好多时候都系 lunch time。咁但系你会觉得中学生，即系你会去另一个角度，咁中学生咁男女校可能都唔出，即系唔出奇，但系佢又唔系太过分系。即唔係太過分啦，即 喺度捽塊面， 即係啦，係咯拉拉扯扯咁樣。 我都係捽塊面啫， 捽塊面。 太淘氣啦！ 我就反而想知咧，邊個可以話名校就冇呢啲事？ 哦，咁當然唔會係啦。是 我哋頭先個討論冇話 明 唔 明啊？ 唔係啊，唔係啊，我意思係回應呢個媽媽咧，因為如果佢要轉校嘅話咧，嗱，我想問，如果嗰間係名校嚟嘅，我唔知佢講緊咩啦。如果係名校嘅，即係都係嗰幾間啦、你又真係見到嗰啲學生係咪真係冇拍拖咧？ 如果佢有拍打交嘅咁樣， 係啦，如果佢有拍拖嘅，你會唔會因為咁樣嚇？呢间名校虽然收咗我仔，我都唔读。嗱，你会唔会咁样咧？ 唔会 啦，系啦。嗱，但系到时你就会自己咧就隔开食噶啦。诶，个别事件啫。 系啦， 我睇实啲个仔。 系啦，冇错，我会睇实啲佢啦。 跟住就话，佢都毕业啦咁。 系啦，咁同埋你点样去理解校风咧？我觉得因为咧好多嗰啲网民回应嘅时候都话，咁其实拍拖啫，一两个又唔代表全部都系。咁再加上拍拖系咪代表校风唔好咧？ 系啊，系啊，系啊。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家長實在唔太了解清楚嗰件事，我只係會咁講。 咁唔通走去問佢？你拍拖几耐啊？ 唔系，你可以唔系 成绩点咧？普遍 系啦， 有冇影响学业啊？ 冇影响学业， 你哋仲成绩突飞猛进添， 哇！真系互相鼓励到对方咁咯， 系啊， 有正面影响。 你唔难保到时你嘅即系去阿仔去第二间学校都有其他事，你睇唔到，睇唔到就等于好咩？唔系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不过所以呢个家长咧，佢自己都叫自嘲咗一格噶啦，就话我算唔算系古老石山咁样？所以其实去到。 嗰老石生只系话佢接唔接受到嗰个拍拖咋？ 系啊，我觉得咧，如果你有啲真系好似你难以接受咧，就系、是、譬如你见到成间学校嗰啲人咧， 佢真系去吸 烟啊嗰啲咧， 吸烟即 唔真 嗰、那个就真系好大影响嘅。咁但系好惨嘅地方系咩咧？真系树大有枯枝噶嘛， 系总有嘅。 系啦，譬如可能你读嗰间学校咧，明明你自己咧觉得老师又教得好，你个学生又守规矩，但系偏偏真系有一两个咧，佢又真系出去粗口难舌。 系 咁，然后翻到嚟咧， 好冇好冇态度嘅。 系啦，但系其实佢喺学校可能佢冇呢个表现嘅，佢系出到学校先嘅。咁会唔会你如果归咎佢校风不良咧？ 所以系唔公平咯， 即系都会令到啲可能学校里边都话个鬼知佢食烟 咩？所以呢啲分析都系要全面啲啦， 系啊，听多啲 嚟到睇啦， 听多啲睇多啲啦。所以佢摆上网去同大家讲下，咁大家啲其他家长会俾意见。 唔知佢放弃咗边个学额咧？可能好多人即刻想话你喺边间啊？可唔可以俾我补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前议员黄怡宏逝世，终年八十二岁。黄怡宏生于福建，曾任立法局同立法会议员。他由1991年回归之前，已经担任当时的立法局商界议员。在其後的臨時立法會和之後的立法會亦都一直當選功能界別其中一位商界議員。到2012年，黃怡宏宣布不再競逐連任，結束議員生涯。據了解，黃怡宏過去大約兩個月都處於昏迷狀態，在醫院留醫。政府原則上贊成為外來或者檢疫人士進行病毒抗體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正是研究檢測地點和方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可減低個案走漏的風險，但同時亦都有局限，建議為抵港人士同時在檢疫初期和後期驗抗體。香港醫務化驗所總會主席李偉振認為，抽血檢驗抗體的準確性和穩定性會較高，但是過程會有難度。如果在機場為入境者篤手指驗血清，容易令人接受，但是要選擇敏感度較高的時制。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朝早通過運輸署開設三個編外職位，包括一個擔任安全總監的助理署長編外職位，以監督運輸署內及專營巴士營辦商所有專營巴士安全措施的制定和推行工作，項目將會交付財委會審議。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表示，2018年涉及專營巴士的大埔致命交通意外之後，相關檢討委員會作出45項建議，當中43項已經大致落實，餘下兩項建議，即是設立巴士安全總監和巴士安全小組。他說，目前署內一名助理署長要同時管轄鐵路及專營巴士事宜，當中涉及鐵路的新線落實和信號系統方面的工作量大，而涉及巴士車長的疲勞管理等方面有待加強，因此提出開設時限5年的編外職位。廣東今日新增7宗新型肺炎本土病例，全部來自廣州，另外1宗是無症狀感染個案轉為確診，都是在廣州。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陈斌话：新个案都是早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4宗来自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4宗来自广州荔湾区白鹤洞街道封闭管理区，1宗来自广州荔湾区东沙街，另外2宗是在广州南沙区珠江街。陈斌又话，昨天開始再次為荔灣區居民進行核酸檢測，呼籲市民密切關注社區的公告，配合相關工作。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雷暴，部分地區雨勢有時較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 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周末期间风势较大。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762点，跌19点，总成交金额6,21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4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44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02元，升1元；中国飞鹤19.08元，跌1.52元。美团294.6跌2.4，小米集团28元跌3.5，中国海洋石油9.01元升2.5，比亚迪股份199.2跌2.4，盈富基金29.1跌2仙，阿里巴巴208.6跌1.6，中国铁塔10.08元升1仙，阿里健康17.84系跌7毫。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9，日元109.4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11，人民幣6.395，英鎊對美元1.416，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74，新西蘭元對美元0.72。日經平均指數報28,875點，跌87點。港金現價報17,54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82美元，卖出1,894.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准备丰富的早餐，諗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8，行动代号。猜猜我是谁？ 我知道你哋系丰收快活人啊嘛！ 嗱，我哋咧今次猜猜我是谁咧，刺激少少啦吓。我哋咧嘅玩法咧就先一样啦。咁我哋咧就会先即系挤低一条歌嘅题目出嚟， 即場演繹俾你聽。 先咧就開咗個內容。 係啦，咁你聽到之後咧，如果你發覺你識答嘅話咧，喳喳林即刻打電話上嚟。 係咪第一個估中就係你有一個記憶 啦？ 係啊， 就係啦咁樣，係啦，係啦。咁但係我哋今次希望個難度高啲啦。於是乎，如果你估唔到嘅話咧，可能我哋就未必有咁多貼士噶咯。我哋試試睇下大家做唔做到呢一種咁樣嘅嚇，即係敲門大挑戰啦嚇。 咁啊，咁即係先嚟第一个就要演绎咗个作品先。 係啦，咁跟住呢识答个题目呢嗰个听众呢就即刻打电话嚟。第一个答案呢我哋即刻播出街呀。 係 呀 呀。 好 啦。 答案 okay? 好啦我出题先。 題 哇好难啊我自己睇完之后呢我都发觉不过呢都 ok 嘅短短地啦咁样听住喇。10,000 water, 1,000 mountain, central. 再讲多次。10,000 water,Thousand Mountain Central 有中心是有 Central 是不 是 Central 是 啦 定中環啊 中 是啦 你要俾个貼士就中環啦、 啊、Central 才是中心 是啊 好啊 Not afraid 啊 是不怕啊 这个 Win 啊 Rush 啊 The Ring 啊 Turnover 啊 我哋唔可以咁样有咩牙医？我哋会 wind 即系风啦， 系啊， 系咯， 风雨啦，有风有雨。 我 ring 咧 ，ring 咪雨咯 ，ring 系 啊。喂，你冇 ring 啊？我以为戒指啊嘛 ，ring 啊嘛 ，ring 系啦。咁然后咧就呢个吓，hold air，swallow，wind and thunder，I drink 啊 ，the froze 啊 ，cup of froze 啊 ，and snow 啊。 哇有风有雪喎、 啊。其实最重要我都是头嗰几句嘅啫。 是 啊好劲啊。嗱、啊啊、我哋嚟多次啊。10,000 water, 1,000 mountain, central. 是啦、 啊。Not afraid, win, to rush, and the ring, turn over. 你自己觉得好唔好意思啊 我自己都觉得挺好意思嘅啫。是啊。是啊。 Okay, 好。 即係已經可以估㗎啦，係嘛？ 已經可以估㗎啦。如果你聽到呢一段咧，你有意思咧，我俾個大貼士你咯。呢個係電視劇主題曲嚟嘅，係啦。如果咧你已經有心水，哇！6個字， 係 啦。 好， 你有心水嘅話咧，你已經可以打醒嚟㗎啦嚇。 電話號碼18723888。如果第一個答中嘅朋友，我哋會即刻播你出街啊嚇。 咁幾時唱埋啊？ 就係最後冇人估到，我就會唱埋㗎。 唱埋， 係啦。而家我哋 唱英文版喎，要唱 英文版。 自己亦嗰个啊，自己亦嗰个版本系嘛？ 一个微笑，故事开始。 同填词人心仔讲，今年佢做嘅歌希望可以多啲画面，多啲电影感。而呢首歌对方就 reference 咗剧集《安眠书店》，男女主角喺书店入面微笑相遇嘅一幕。作曲洪家豪自己，填词陈耀森，编曲周石汉、苏豪，监制周石汉。上播上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洪家豪《迷之微笑》。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卡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不过咧，我觉得呢个猜猜我是谁咧，似玩自己多啲。 点解啊？ 呢一个咧，外交官翻译大法咧，真系玩死人。 讲明系直译嘅啫嘛。 系啊，讲明系直译。 唔好讲我呢啲 咩。嗱，唔好计我 grammar。 我真系 好大件事真系吓。 如果系计得即系我尽量配合翻 grammar。 尽量啦，系啊，都冇办法噶，真系吓。好啦，咁我哋电话度咧，亦都有人咧，真系打咗上嚟咯吓。咁啊，电话旁边有个马生啊，马生。 hello， 你好， 你好啊， 系，你好啊， 要试下估下， 系啊，你好啊， 曾志豪， 得唔得啊？第一条题目有冇信心啊？ 冇， 但系你好啊，你估啊，估啊， 哦，我估六个字系咪啊？ 系啊，六个字。 阿马生，你使唔使阿豪仔唱一次啊？ 佢估到答案嘅啦，系嘛？你讲嚟听下先。 佢唱多次英文，我一齐唱咪得咯。 唔系你嗱，你估咗之后，你唔系你开咗个答案出嚟，我用英文我哋唱多次。 好， 好，你讲。 水千山中华， 好， 雨风雨间， 系咪呢个啊？ 系啊，呢个啊，豪气吞吐，啱啊啱啊，所以我哋头先咪嚟呢个啦。 你要唱英文版，阿马生佢系唱中文版嘅。 平道山 water， 道山 mountain， 声嘈。多啲啊！ 哎呀，雨够。 好 air 啊 ，swallow wind thunder， 系啊 ，drink the cup of frozen and the snow。 正啊，正 咧！喂，呢首歌好嘢啊，系咪先？ 我觉得马生仲正，佢一嚟咧唔使理佢自己只唱。 其实我头先嘅灵感咧，我就嚟自咧中环呢两个字咯。我谂到已经用声嘈直译几好玩啦，系啦。 唔系啊，系你。一开始窒咗啊， 窒咗 咧咩 ten thousand， 跟住我话咩 ten thousand 咧 ，ten thousand 唔系万水千山咯， 系咯系咯， 又山又水， 系啊系啊， 咁咪 就 系万水千山咯， 系咯，但系你可以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嘛，系咪先？ 诶，点会咧？呢首好好听啊嘛， 系啊 系啊，正啊， 叻啊叻啊，马生， 好叻啊马生，我觉得咧再次挑战香港人嗰个脑袋， 系冇错，即系计难听歌声之后咧，仲有难听英文歌声，哇，呢叫双重折磨啊，真系 难难估啊，唔难啊，马生 都唔难估嘅，因为都系嗰我哋都系嗰个年代嘅。 系啊，第一句其实就好彩咋，即系容易啲 get 到。后边嗰啲咧，老实实，即系我自己亦都唔知自己讲乜。起句风急雨 发，估到咋？你再后嗰啲我就估唔到。 好难啊！嗰啲咩 swallow win 啊 ，thunder 嗰啲咧，又吞又吐，好难搞啊！ 恭喜 晒 马生， 恭喜你马生。 可唔可以点一个唱啊？ 好啊，你点啊？ 我想点逼阿丽姐阿芳姐，我知佢咧而家咧包紧粽，好辛苦噶啦。咁咧、嗯、做女婿嘅咧都会支持佢嘅。咁、哦、有咩帮手咧就叫我啦。 梗系派粽啦， 支持啦， 支持系咪食啊？ 总有你鼓励啊， 系咯、 啊， 总有我鼓励。OK， 我都总有佢鼓励，总有你哋支持。 唔系，我觉得你应该即刻就点头先万水千山总是情俾佢听啦。不如你唱一句啊， 跟住好， 你而家即刻唱得唔得？ 万水千山总是情，我唔知点唱。 你已经唱咗啦。 多是情实多， 多相爱，风也急，风也静。 啊哈！ 啦啦啦啦啦啦啦！ 系啊 ，OK， 多谢你，马生， 有佢呢个女婿几搞笑啊！ 系啊， 好开心啊！ 再次证明有咩主持有咩听众，好叻啊！真系 你引起呢班中意唱歌嘅听众。 好啦，咁而家读边个出啊？你哋想 第二位嘅听众，我出啦。 好啊，好啦，咁啊，有第二位听众打上嚟啦吓，好啦。 我哋系点啊？我读咗先定系 你读咯？ 好啊， 好， 我由英文译中文。 英文译中文，即系佢本身英文歌嚟嘅。好啦，好啦。 当我细个嘅时候，棵圣诞树好高。 哦， 我哋曾经爱过，而其他人曾经都玩过。 系，哇，玩过。 系佢系咁讲啊！咁我问我点解？ 你系可以唱得翻嘅，你要中文都。 可以噶，我头先英文，我英文都唱得翻噶，一定得噶。 唔好问我点解，但系时间已经过去，好啦，啊，我哋咪有听众已经入嚟。 有啊，听众系啊。 Hello， 冯小姐， 冯小姐你好。 冯小姐， 猜猜你好， 你好，你好。听到我头先嗰个演绎啦，嗬。 你讲多次啊。 喂呀，我话 中意听你啊，唱多次啦。 唔系唱，我读系啦。当我细个嘅时候，圣诞树好高啊。我哋经历过爱，而其他人亦都曾经玩过。唔好问我点解，但系时间已经过去咯。OK， 好啦， 呢个系英文歌， 英文歌全系翻译嘅 中文歌， 系啦。你好快， 系咪头一句已经系 啊？ 歌名嚟噶啦， 唔系， 唔系， 唔系啊， 唔系， 几多个字啊？ 英文就三个字啊。 嗯、 即是三个词语啦，好不好？系咁样。 唔系唔系英文字母啦。 当我细个嘅时候，嗰棵圣诞树好高， 系咯，估中啦，第一句已经。 跟住咧， 嗯 ，Hello， 冯小姐， 咁系咩歌啊？ 咁系咩歌先得噶？ 系边只歌？ 咪我系咪 When I Was Young 啊？ 唔系， 唔系， 唔系咁。 你头先， 你唱出咗 噶。 你留意佢个歌词仲有圣诞树嘅。 当我细个嘅时候，圣诞树好高。 系啊， 我哋曾经爱过，而其他人曾经玩过。 其实第一句唔系 young 嘅。 系啊，唔系 young， 我就话佢 系 small 啊。 啊， 细啊 small 啊。 啊，冯小姐 喺度啊， 应该会年 哎呀， 你唔识啊？你诶系咪未？系咪 你 先？ 你听唔听过呢只歌噶？ 好似好熟咁样， 好似好熟， 应该就听过 啦。不如我哋叫桂花田你唱埋出嚟啊！你用中文嘅歌词唱出嚟啊！ 当我西高嘅时候，圣诞树好高，我哋曾经爱过伊，其他人曾经玩过，无问我点解，但时间已经过去。 喂，俾多啲贴士啊！ 反仲俾 添，哇！已经即系呼之欲出。 唔系，不过咁啦，我怀疑咧，佢就算听过首歌咧，如果佢唔记得个歌名咧，佢都估唔到噶啦。系啊， 系、哦、啊，咁、 啊、 我哋系咪 next 啊？要咁样？ 系啊，有冇第二个听众喺后边啊？ 有啊， 系啊，嗱，我哋今次我哋试下淘汰赛啊， 系啊， 系 啦、 啊，冯、啊、小姐，唔好意思、啊， 系啦、 啊， 我哋试下再听第二个啦，唔好意思，好， 哦、 拜 拜， 多谢你参加啊， 好，下位 ，hello、嗯。 hello， 系你啦，你叫咩名啊？ Irene， 头先嗰只歌你识唔识啊？ 系咪 First of May 啊？ 系 啦， 我哋可以，喂，我哋邀请你同桂花田一齐合唱咯。 喂，咁人哋未必识唱噶嘛，你又唔好逼人哋。 声，如果唔系佢点会听到？ 我唔好听啊！ 我都好听 啦，咪咯，有我哋猪肉在前，你惊咩咧？真系啊！ 有成猪肉喺度喎。 系啊 ，First of May 啊，咁我哋解释下点解个歌词系中咗先啦。因为个原本的歌词就 When I was small and Christmas trees were tall， 咁就系头先佢嗰个咯，即系啊，当我好细个，嗰棵圣诞树就好高啊，系啊 ，We used to love while others。 打入嚟净系估歌名嘅啫，我冇谂过要唱歌，唱歌真系唔掂。 咁傻猪猪嚟噶，你可以唱埋啊，真系相得益彰啊，呢啲叫做叫两飞啊。 佢 Irene 都估中咗啦， 都估中咗， 系啊， 咁啊 ，Irene 就我哋送翻心意卡俾你咯， 好唔好啊？ 好啊，多谢你。 系啊， 多谢你。 可唔可以点唱啊？单少少点唱啊？ 好啊，但系点完你要唱噶？ 系咩先？ 又整鬼佢？ 即系我想豪仔帮我读歌。 好啦好啦，你讲咗先啦。 我纯粹系想话，因为呢个疫情真系对好多人都好多影响。 系。 咁真系好多人冇嘢做。 嗯。 咁大家都唔好气馁，要加油咯。 系，好啊，好啊，好啊，冇问题。 嗯， 好啊。咁你想读咩歌？都是总有你鼓励啦、 啊， 又吃翻呢个五月粽啦，系咪先？ 咁啊，马生又开心， 系啦，马生又开心啦。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 鼓励 热情就算枉费到你， 友情仍然比例， 恨愁用 歌声 代替。好啦，多谢你。系啦， 好多谢 晒， 多谢 晒 ，thank you， 拜拜， 唔使咩？ 唔使啦，拜亲大家啦， 够啦， 好啦， 鼓励， 好啊，休息翻嚟啊，定系今次你不如你再出一次题啊，使唔使啊？ 咩啊？我出咗啦， 哦，出咗啦，好啦， 多鹏仔啦嘛， 系啦系啦，翻嚟就到第三 round 啦吓。 全部人也笑你多品，来护航的不获一吻，虐待你的偏拜跪，他根本跟你不亲。全部人也替我不忿，劳役半生只奋斗五个指引，但我包容罪加一等。先等到报复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再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短远，行离后未见一闪电，彼此的一世发着恶梦，愿空却放心睡眠。 时间也未心软，被你踩在脚尖，仍没法狠心一点，将你恶行清算，从不会行动这动怨，但离后未经一闪电，地址的一世发长恶梦圆空。 关心言嘅林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啊，我哋不如系彭爷，今次到你啦。 我系先点样玩啊？ 冇啊，一样啦，系啦。 即系我先 读 咗，好 啦。 嗱，我嘅呢个中文译做英文嘅歌词，咁啊睇下大家估唔估到先。系咁讲嘅 ，Make my beautiful homeland color change, make my dainty lake have hate.Looking through China mainland, this time spirit rising. I swear to turn my suffering into indignation. 哇，咁深嘅喂， 系啦， 你又话直译嘅喂， 系直译。To be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中国人，喂，点解有人答噶 ？Throwing my blood to resist enemy, me people united, won't afraid of others. 哇，你成篇译晒啊 ！Rush away darkness， 讲完。 哇，听听众电话啦，应该好容易估到啦。Hello， 你系边个啊 ？Hello， 喂喂， 系， 猜猜 我 是谁？ 咁都有啲难，系啱嘅，因为佢成篇译咗出嚟啊嘛。 你点称呼啊？ 你点称呼啊？ 阿波啊， 阿波 系， 佢难就难啦，但系易啊易，因为佢有一句咧就好出位噶。 系啊系啊，好啦，嗱，慢慢嚟，逐句嚟吓，阿波，嗱，听住啦，阿彭仔演绎啊。 Make my beautiful homeland color change. Make my homeland, beautiful homeland, beautiful homeland color change, 即系变色啊。 Make my Dainty lake have hate. Dainty, dainty, dainty, 即系啲美丽啊！ 哇，呢个几深啊！吓， 系咪火烧圆明 园？你唱嚟听下， 接近， 你唱嚟听。 近 嗰个 波，近嗰个波。 系啦， 唔系嗰个， 系啦。 仲有仲有一股下嗱，第三句 ，Looking through China mainland。 哦，即系我哋望。即系望向我哋我哋嘅中国嗰个国土点咧 ？This time spirit rising 喎、 哦！哇！ 我是中国人。 唔系， 争 少少， 争个词，唔系我是，系乜嘢？ 嗱， 佢跟住有个歌词噶嘛？ 去到呢个 chorus。 chorus 啊 ，To be the brave Chinese people。 系啦，嗱呢个就系。 Brave。Throwing my blood to resist. 勇敢的中国人。 系，咁你试下唱出嚟啊！ 即系你唱中文， 系啦， 彭仔唱英文， 彭仔用英文唱啊！ 好， 咩啊？ 令我娇美翠湖含 含，望向中国国土。OK， 嚟嚟嚟。 其实原来好多听众都中意唱， 好中意唱歌。 化为悲愤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To be a brave Chinese people。 够啦，阿伯，阿伯， 阿伯，哎呀，好叻啊 你， 恭喜你， 多谢你阿伯， 送翻个心意卡俾你啊。 系啊， 哦，多谢。 咦， 仲有唔够一分钟咧，但系头先有个听众佢打咗上嚟，不如听埋佢啦。 OK， 好，恭喜阿伯，我哋有心意卡啦。 好啦。Hello， 你好。 咦，你唔系一次啦？ 哦，冇啦。 哦，冇咗先啦，唔使啦。喂，我头先准备咗个咧最容易嘅。 真就你发，我想话呢、這个环节，原来你发掘咗好多好中意唱歌嘅听众。 我同你玩 啦。男士， 我同你玩啦。呢、這个好容易嘅咋？美丽女子走在大街上， 美丽女子正是我想认识的那类型。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其实我哋应该系用咧许冠杰嗰个版本就仲好玩嘅啫。 系 啊，哇咩咩咩短裤夹定身真系，但系佢呢个真系好容易。但系如果你就算冇咗 Pretty woman， 哇，我哋有咩？有 Pretty 我哋嘅 audience。 哎呀，好正，好正啊！ 我哋啲听众啊， 女士们含蓄含蓄啲，男士们中意唱歌。 男士们同一样啊，正所谓唔怕丑啊，真系。 下个礼拜仲玩唔玩啊？ 玩啊！ 系咯，帮你唔死嘅真系， 听日见，拜拜。